早晨，朝早6:09的早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今天是2023年的6月7号，农历方面是4月20的早上。继续都有白权浩小白先在晨光第一线和各位听众见面的。外面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就是 91% 的早上。不知道你在星期三的早上，今天的工作是安排成怎样呢？有冇一个心水，就係今日嗰个嘅工作啊，顺唔顺利啊，系咪运筹帷幄呢？如果是的话，即代表你那个的计划啊都相当之周长。咁是的，我哋每一个人呢都应该呢就是多啲计划一下呢每一日那个的行程，咁令到我哋的工作呢可以做得更加畅顺啦。早晨啦，咁开始今天的晨光第一线，我是白权浩，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就是说我们要为自己的工作做好自己的行事力，做好自己的行程，那令到我们可以节省更加多的时间。是的，人每一天都是24小时，这件事上天就很公平的。问题是你怎样好好地去运用它？你会不会每时每刻都是想继续进步呢？我自己都是的，想不断地去进步。无论你的进步是很快的，无论你的进步是很缓慢，无论你的进步是好像恒指这样上上落落，都是进步。千万不要否定自己的进步，也都要对自己的进步而感觉得到就是快乐。你这样才可以在进步的生命里面，进步的历程里面，可以就是做得更加好，和做得更加出色，更加喜爱自己有不断的进步。无论什么年纪都好，原来人都可以不断地进步，令到我们可以学习的更加多。你自己进步了，也都可以将你自己学懂的东西和你的身边的朋友或者和你的后辈，所以说不要说、我这个年纪不用进步，你进步完之后可以和你的后辈好好地分享你得来的知识的成果。所以无论任何年纪都好，只要个人的心态正确的话，力求进步就可以为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朋友，可能真的甚至乎为社会建设更加多，做更加多美好的事情。其实最终得着的都是自己，帮人永远都是等于帮助自己。 来又去这些路，抬头望门外有树已长高，我静静听风，观世事飞舞，跟岁月拥抱，感激我遇到。时光如潮直退，不怕与平凡共老，那少年藏在日记簿，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意坏事与非，然后睁开两眼便活到这种年纪，若然为青春花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万语千言用我赠你。找到豁达和大气，偶尔才怀念上世纪，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内。 着你，仍然在寻觅我这天地。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好啦好啦，望一望出面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呢几日大家都感受到噶啦，雨势有时颇大，嗰个有时真系啊，杀埋嚟就嚟噶啦。不过话走就走。好啦，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南风。咁啊，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啦。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仍然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咁啊都系低水平嚟嘅。朝早咧，咁啊，白元浩小白同你哋一齐揭揭报纸啦。咁啊，见到一啲同旅游相关嘅议题。啊，寻日咧都听到咧晨光第一线嘅消失的地图咧又再翻嚟啦。咁啊，揾嚟一啲嘅旅游达人同我哋介绍好多咧不同嘅旅游路线。咁啊，等大家咧可以去嗰度玩下。今次咧睇到嘅咧就系第37届香港国际旅游展，咁啊将会喺咧就6月15号至到咧18号咁啊喺会展嗰度举行噶。咁啊今次咧亦都有超过400间嘅参展商嗱嚟到咧就系嚟自50个嘅国家同埋地区。咁啊当中内地展团嘅规模咧，哇面积最大啊！9个省市参展商嘅一啲叫做特装展台咧，咁啊将会带嚟一啲譬如系民族嘅表演啊。咁所以都相当之精彩啊吓！咁例如咧，民族方面啦，我哋有阵时听，譬如听港台电视31唱介绍一啲港台电视节目嘅时候，都会知道咧，原来啊内地方面唔同嘅省市，佢哋啲文化传统咧，其实都相当之特别。我哋人喺香港，咁但系可能有啲嘅叫做文化传统啊，或者一啲舞蹈啦，佢哋嘅食物啦、服饰啦，我哋未见过、未接触过嘅。能够好好地欣赏咧，咁啊更加了解自己嘅民族啊，肯定系一件好事啦。好啦，咁啊除咗就系了解完自己民族之外咧，外国方面咧，包括譬如系日本嘅展商，亦都有一个叫做世界十大梦幻旅游景点。咁啊当中有一个咧叫做竹利花卉公园，咁啊可以睇到咧就系紫藤花。紫藤花都出名嘅，即系好似紫色嘅菩提子咁样咧，掉下掉下掉落掉晒落嚟咁样，啲人睇落就哇好靓啊咁样，即系嗰只就紫藤花啦。咁啊，紫藤花咧，其实我记得喺日本九州嗰度咧，有啲真系过几百年，不过因为之前有啲天灾啦，咁啊，所以咧就冇咗啦。咁啊，而家有啲就半系真一半系假咁啊，掕埋落去俾人睇都有嘅。好啦，咁另外泰国方面呢都会展出一啲非常有特色嘅旅游活动，就好似呢会跟随住当地嘅一啲嘅部族啊，当地嘅部族人呢就远足露营，咁游览咖啡园，游览咖啡园都系一个几新嘅体会嚟㗎，红酒啊或者系一啲叫做葡萄园啊都有嘅，甚至乎呢就系水果园呢都有嘅，但咖啡园呢就比较常少啦。啊，头先有提过啦，咁啊，今次亦都咧有超过咧就系七成咧系嚟自境外嘅地区。好啦，仲有啲咧就系巴布亚新几内亚嘅参展商嘅，咁所以佢哋都话到咧嗰个嘅范畴非常之大，咁啊而且咧嗰个种类亦都相当之多。我自己最期待嘅就系咩咧？就系内地方面嘅展团啦。啊，佢头先咧除咗提到有啲嘅民族表演之外啦，仲有一啲就系譬如高两米嘅嗰啲装柱表演啊。南海舞狮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我自己就好喜欢看这个舞狮表演的，即有时候又要听第二个晨光的环节，就是晨光大学周树佳佳歌，都会讲到又有麒麟啊， 又有嗰啲係咪油脂啊？希望我冇讀錯啦。跟住又有好多唔同嘅税收，咁都可以咧就做一啲類似舞獅嘅表演嘅。咁內地更加係啦，佢哋有更加多呢一類型嘅表演嘅話咧，咁更加係值得去到睇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啦，仲有呢個加拿大，加拿大冰島推出一個叫做北極光熱點。咁亦都係譬如黃都鎮啦，呢個好出名啦。咁另外就係冰島方面嘅新參展商嚟嘅。北極光我自己就暫時未見過啦。咁我都好鍾意睇嗰啲天文現象嘅，或者係大氣嘅特別嘅自然現象。咁極光係我一個其中都想睇㗎。咁但係暫時就未有機會。咁另外就係一種叫做 Diamond Dust， 鑽石星塵啊。咁其實亦都係一種好靚嘅鑽石一種嘅自然現象。咁睇下遲啲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去望一望呢啲自然現象啦。咁不過先睇下當地人有啲咩得意嘅活動同埋文化體驗先啦。呢首作品就好似為我哋帶到去唔同嘅地方，感受一下唔同嘅風情。佢係嚟自布志倫嘅全新作品《光之道》。 世界太怪，秒秒也被震撼。辗转反侧，探一刻光分，为了追光，学会分心。霓虹灯诱惑人惶恐的心，如世界试探我，引诱我下陷。红酒跟香槟都很吸引，面对缤纷又未够深狠。人的快乐常燃烧光阴，如世俗。无需不安，不必贪心，不需太过羡慕。来深呼吸，点一盏灯，只走我那大道。沿途无人注视，走我路。沿途人人注视，走我路。世界变太快，慢慢有动静。少少不懂适应，连我心境混乱也清醒，何必过分沉迷光跟影。如世俗颠倒，人也要走好。无需不安，不必担心，不需太过羡慕。算上我的所有，开始渗漏。世界的光，世界的影，永远有太多虚构。冲向逆流，哪怕辛苦，哪怕伤口，哪怕会满身湿透，不怕乱流。再美的喜，再痛的悲，坚强者。那因之不舍，一首歌走好。 是 F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各位听众早晨， Ficky 在6:24分回到晨光第一线， 想问下大家，你是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呢？深思熟虑是由深思和熟虑两个词语组合而成的。而深思在哪里出来的呢？就是来自屈原的。屈原那时候就被人有毁谤而被到放流的。在放流的时候他经过江河，他就在那里吟诗，神色亦都十分憔悴的。有一个渔夫呢，就即是渔夫，他就问他了，啊，为什么你会来到这里啊？咁屈原就话：这个世界咧太污浊啦，所有人都迷迷糊糊，得我一个系清醒嘅啫，所以就被放逐到呢度咯。咁于是个渔夫就同佢讲：真正嘅圣人咧，应该系可以顺应大环境嘅。点解要被呢啲心思高举，令到自己放流呢一度咧？意思就即系话，喺呢一啲咁嘅环境，唔应该谂咁远，亦都唔需要坚持一啲高尚嘅行为，以免令到自己痛苦啊。咁而熟虑又嚟自哪里㗎？熟虑呢，原来係嚟自秦国㗎喎。当时呢，杨侯啊係战国嘅秦超上皇嘅舅父。咁佢为咗呢可以帮秦国呢去扩大个领土，咁就想攻打魏国。咁但係呢，魏国的大夫就前往求见啦，就喺度同佢分析，如果你咁做嘅话咧，其实对大家嘅利益都唔好噶。然后就同大家说明啦，就系同大家讲，应该咧要熟虑而无行魏啊，即系希望咧佢可以慎重思考，放弃去攻打魏国。咁于是之后咧，呢两个词语就被组合而成为深思熟虑啦。其实我哋做任何事情、任何决定咧，都唔可以草率了事嘅，应该要好好考虑清楚当中嘅好处、坏处，然后再作出决定。我自己咧都系一个比较感性嘅人，有阵时候作出一啲重要决定嘅时候咧，我都要慢翻落嚟，俾自己深思熟虑、理性思考。 回忆慢慢慢慢慢慢忘了，放手不放手也都难得，坚如磐石也慢慢融化，热血慢慢渐渐散染泪下，爸爸疏忽了爸爸，妈妈唠叨妈妈，屋檐下上几代的莲花，锥心刺痛散不掉一场造化。 刘德华的慢慢。听听新闻，转头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董勤达表示，中国已经关闭在英国各地的警察服务站，而调查并未发现这些服务站从事非法活动。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回应的时候说，中方已经多次就相关问题表明立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海外警察站。事实已经证明，所谓海外警察站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谎言，个别政客炒作这个话题纯属政治操弄。中方敦促英方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渲染炒作和诋毁中国。有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前往中国进行会谈，但官员未有详细说明布林肯访华的时间。最先报道布林肯访华计划的彭博社指，布林肯可能与中国高级官员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消息人士透露，虽然中美两国紧张关系持续，但是美国仍然希望恢复高层沟通。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回应报道的时候说，国务院目前没有布林肯出访行程的宣布，重申布林肯的访华行程将会在条件允许时重新安排。布林肯原定在二月初访华，但因为发生中国气球事件而押后行程。伊朗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在关闭七年之后正式重新开放，大使馆位于首都利雅得使馆区。重新开放仪式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举行，沙特代表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驻沙特使馆代表应邀出席仪式。沙特在2016年以恐怖主义处决著名什叶派教士尼姆尔，导致与什叶派国家伊朗的关系转差，并且最终断交。两国在中国斡船之下，今年三月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除了大使馆，伊朗驻沙特吉达领馆、伊朗驻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处亦都会重开。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乌克兰在过去三日在多处阵线对俄罗斯展开反攻行动，但是都被俄军挫败，并且损失惨重。绍伊古说，在过去三日的战斗之中，乌克兰军方有超过3700名士兵伤亡，并且损失52架坦克、207架装甲车、5架飞机、2架直升机、48门火炮和53架无人机。俄军就有71人死亡，210人受伤。绍伊古又指责乌克兰炸毁了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认为是乌军将部队从克尔松调往其他区域展开进攻行动的策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形容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被破坏事件是人道、经济和生态的三重灾难，再次呼吁针对平民和平民设施的攻击必须停止，各方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相关决议停止俄乌冲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香港， 香港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公共广播九十五。 Hello， 我是 Mac 林欣彤。港台有很多节目我都很喜欢的，而其中一个就是骚动音乐，因为我还会收到一份很特别的礼物，就是一个很大的卷轴，跟着有一句很有创意的金句。 恭贺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开创新一页。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咦，你在这里做什么啊？ 我写紧家书啊，准备参加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推广运动之爱一世家书选举》。 咁我俾啲贴士你啦，评分咧会分四个准则噶，分别系内容切合主题啦、创意及原创性、文章结构、文字技巧运用。 如果我仲想知道更多资料咧， 有关爱一世家书选举详情，可以 click 入家信守一生网页 rthk.hk/family2024。 记住啊，截止日期是2023年6月15日，快点参加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啦，翻到嚟6:36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咁啊，除咗有小白之外啦 ，Vicky 都喺度啦。 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啊吓。 早晨。 今日朝头早咧，咁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嘅早上嚟嘅。咁啊，唔知道咧，大家会唔会喺自己嘅室内嘅环境，无论系屋企定还是系 office， 咁啊都会种一啲小盆栽。你有冇呢个嘅习惯啊？ 我有、哦，我中意种小盆栽噶，大盆栽都中意、 啊。小盆栽你会种有冇喺边类？ 仙人掌啊， 哦， 系我几中意啲仙人掌嘅，同埋咧， 因为同我嘅原因一样噶，我仙人掌有阵时啊中意种咧，系因为佢好难死啊， 唔系 够长命， 试过噶， 够韧力。 都是的，但是现在有坊间有很多不同形状的仙人掌，我觉得很可爱、嗯、很得意。 什么一个波波那些， 是一个波波 花那些。 是啦，跟着好像一只老鼠一样，有两个耳朵那些、啊 哦。有些很墨西哥 feel， 不知道我也觉得这些是。 为什么的？ 有些像墨西哥那些帽咯。 哦。 是啦。 我是觉得啲形状几得意，跟住你拼埋出嚟，同埋而家我屋企都有啲多肉植物咯。 哦，多肉植物。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佢入边全部都系水嚟。 芦荟咁有冇啊？ 其实系类似噶嗰啲。 因为我屋企附近好多人种芦荟噶。 哦，系啊，我有啊，屋企有棵芦荟，我棵芦荟系大棵嘅，不过。 系啊，系啊，大棵芦荟，芦荟都系大棵嘅。 但系我种嚟咧，你有冇试过真系种嚟，然之后 有啊， 切出嚟。 我附近啲村民系种嚟用噶。 食系咪啊？ 食啦，会入系啦， 我 嚟敷面膜啦。 我种到佢而家暂时好大棵，我都唔知道可以点做。 哦，咁你咪 未去研究？ 上网搵下咯， 啊、 上 网搵， 或者搵下睇下留意一下我哋今日咧，我哋个 QL 系列咧，咁啊又啊花艺师安安啊，咁啊又再翻嚟啦咁样，因为啲花咧真系有排讲啊吓。好啦，咁但系今日咧即系要问完阿 Vicky 之后咧，咁我自己其实都话我自己都系中意种仙人掌嘅，因为佢救命硬啊。 嗯， 系啦，咁啊特别有阵时咧，你唔得闲嘅时候，咁啊亦都可以由佢啦，好耐先淋一次水，佢又仲喺度啦，系啦，好难会话枯干咁样。咁所以咧，当我试过种仙人掌咧。种咗若干时间之后咧，到连佢都即系钉埋啦。咁嗰下我就觉得，喂，似乎我真系几唔适合种植物、 啊。我嗰啲仙人掌佢会自己有好多 B B 噶。 哦，咁犀利啊！ 系啊， 我有段时间直放喺厕所添噶。 哦， 因为懒得淋水咧，就谂住咧，咁你自己吸下啲 水氣， 吸下啲水气又好，沼气都好，咩都好啦咁样。 怪得佢瓜啦。 系啊，不过瓜嗰个就仲喺外边嘅，可能真系太晒一啲太阳。咁、如果你话喺室内咧种植呢一啲嘅叫做室内嘅植物咧，咁都有啲几好嘅原因噶。咁即系帮到。 到大家嘅。例如一個咧，佢喺澳洲做嘅研究就發現，咁啊，例如一啲譬如吊蘭啊，啲等等多種嘅植物咧。即係可以，譬如甚至乎有啲係攣藤類嘅，咁啊，即係需要8小時。即係如果你真係室內種咗嘅話，佢真係需要8小時，咁就已經可以去除室內空氣入邊超過80%嘅有毒致癌污染物。 哦，哎呀，咁我要攞翻天台啲植物翻入 先啦。係啦，即係你擺天台咧。 系 就嘥啦， 嘥咗。 你要摆喺室内， 我只系帮手吸到路面嘅嗰啲废气咯。 系啦，咁啊冇用啊，路面啲废气啊不断都有噶嘛。但反而咧，室内嗰啲你又需要好好地就调配一下嘅。 系 咁啊，话到啦，嗱，如果空气毒素浓度系越高嘅话咧，植物去除速度咧就会越快嘅。啊，呢个系几有趣嘅一个调查吓。你又谂住哇，好多毒素喺度，咁搞唔掂啦，可能啲植物都会毒死。唔系。佢見到咁多毒素喺度咧，佢就相對嚟講咧，會增加咗佢嗰個去除毒素嘅速度添。咁所以咧就真係會係更加好啦。咁室內嘅時候種植呢啲小盆栽啊、小植物咧，咁啊更加可以令到大家咧就可以身體健康啦。 啲植物中意幫你對抗嗰啲污染物啊，係咪？ 係啊，係啊。同埋如果你話 幫手嚟嘅， 咁梗係啦，植物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公司嗰度有啲叫做空調咧，咁佢咪有啲 filter 嘅嗰啲濾網。咁其實你有植物睇到咧，都可以某程度上又會覺得啊，原來佢哋嗰個 filter 咧個感覺上又好似用得耐啲啊，實質叫做襟啲啊咁樣，所以種一棵植物喺度就可以有生氣之餘咧，都有非常之多嘅實際用途啊！ 晨光百科。 好啦，6:41，咁啊睇睇天气啦，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最和缓至到清劲东南风啦，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同埋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嘅。嗱，而家27度，相对湿度92%。有一个问题，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咧？就系、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我哋叫星期日，而唔系叫星期七嘅。咁啊，大家都会话咁啊，大家因为咁讲啦，唔会讲星期七嘅，都系讲星期日嘅。咁但系有冇谂过点解咧？点解会系讲星期日咧？啊，原来呢个答案咧就源于咧都要同西方嘅历史有关，因为喺星期日喺拉丁语嚟讲咧都系日，意思即系太阳。当日咧就系太阳嘅日子，亦都根据外国嘅说法吓。咁例如系基督教嘅耶稣咧，就系星期日复活同埋升天噶。故此基督教咧就以星期日作为礼拜日。咁民众普遍咧喺星期日咧系休息，去到咧就系教堂嗰度做崇拜啦。所以西方国家咧7日咧就一个星期，咁亦都有啲叫做宗教色彩喺度。咁如果系基督教嘅，咁叫做礼拜日就系叫做敬拜日啦。好啦，咁至于咧，中国点解又将七日一制叫做一星期呢？咁啊要追溯翻咧，就系光绪31年，咁清朝宣布咧就停止乡试会试，废除咗延续成千年嘅科举制度，成立咗学部。咁啊喺政府担任教务部嘅同时啦，咁啊亦都咧就系奉命一啲嘅叫做改革啦。咁啊当其时嘅图书局嘅局长啊。喺一啲譬如系书写啊，或者系编写佢哋呢啲个叫做统一国之用嘅各种教材嘅时候啦，亦都提到新名词。咁啊，故事喺新名词嘅时间咧，佢哋就将啊七日一周制定为中国啊自己嘅星期制嘅制度啦。咁但系睇翻喎，原本咧中国古代嘅历法入边啊，咁啊亦都按照住咧就系金木水火土去到排序，甚至乎咧一个星期七日都系按照住呢一个嘅既定嘅排序咧去到编写噶。咁呢个咧嘅排序反而咧就而家咧可能用翻喺例如系日本啊、韩国方面咧，佢哋反而又会用翻呢一类型嘅叫做制度噶。例如咧就系月咧就系星期一啊，火咧就星期二之如此类。所以佢哋呢一个咧，即系叫七种嘅日期咧，系按照住金木水火都排序啊。咁啱星期日咧，亦都咧就系代表住太阳，所以亦都系用日嘅。星期六咧就用土，去到咧就分别出每一日嘅时间。咁中间会唔会有啲譬如五行嘅特性啊？咁呢个咧我自己就唔知啦，因为我就唔系好熟悉呢方面啦。咁但系星期一至到星期日啊，原来咧就根据翻呢一个嘅编写，去到咧就系有不同嘅导向噶。

27度，相对湿度 93% 的早上，咁啊6:49噶啦，咁啊头先都预告咗啦，喺我哋职场 QL 系列咧，咁啊今天星期三嘅时候都会有，依阵都会再介绍噶啦，就系翻嚟试安安，咁佢咧会同我哋介绍好多唔同嘅花嘅，唔系净系仙人掌噶，仙人掌佢当然熟啦，咁但系有好多真系真嘅花，到底佢嘅花语又好咩都好，咁啊佢同我哋一齐讲下倾下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 KOL 系列啊，咁啊邀请到就系花艺师安安啦，你好啊，安安。 早晨，早晨，好耐冇见大家。 系啊，好耐冇见安安啦吓，咁啊都一样咧，貌美如花。 系啊，三年啦都。 吓咁啊，而家又可以再次咧喺我哋嘅 KOL 系列咧，同我哋嘅听众介绍一下啲靓嘅花啦。 系啊。 系啦，咁啊六月份开始咧，咁啊安安都会逢星期三都会喺我哋嘅 KOL 嗰度出现嘅。咁啊花咧其实。以前當然有介紹過啦，咁但其實呢個世界上嘅花係無限咁多個嘅喎。 係啊，我諗我同大家聽眾都講過，應該有200種花㗎啦，以上，因為都講200集，我哋三年前。咁所以而家我哋睇下啲咩實，其實未完嘅，仲有大把花嘅，呢個世界好多嘅。 係啊， 係啦，咁我今日介紹呢個咧，應該係以前未介紹過嘅。 係， 我已經唔好記得啦。同埋天氣而家好熱啊，我都想介紹翻啲啱翻而家天氣，即係咁熱嘅時候，啲花啲咩花係會而家最市場上大家買到啦。我講完之後，大家都可以去揾到嘅花。 通常你話市場見到嘅都係譬如花圃、花墟。 係啦，花圃、花墟咯。嚇、啊！如果你街市嗰啲可能比較難啲咯，一定要去花墟就會齊啲咯。 樂富街市啊嘛，樂富街市仲賣緊花。 樂富街市係樂富街市，當年我都有講過，樂富街市啲花都唔錯嘅，但係種類可能你再搭多兩個站去呢、這個花墟咧，就可能會多啲。係 啦 係 啦係啦，咁今日講呢個咧係咩花呢？ 加蘭百合。咁大家聽到百合咧，就諗起係嗰啲水香水百合啊，即係白色嗰只啦。其實佢係類似咁樣，都係有幾塊長長嘅花瓣咁樣嘅，但係咧佢係好似火焰咁嘅，所以我都會叫做火焰百合咯，即係佢由五枝好幼嘅，好似牙籤咁幼嘅花瓣組成嘅。 咦，咁呢個花咧， 好似火咁啊， 好似火咁樣喎。咁有冇話夏天，即係而家呢個季節就啱嘅咯？ 啱嘅啦， 有嘅， 有 㗎，唔係一年四季嘅。 我覺得而家啲花咧，其實一年四季都會有，都會有人生長。 因為多温室啊嘛， 多温室啊，同埋啲內地培育嗰啲，真係咧，佢一年有 greenhouse 啊，有呢個嘢，佢真係可以咩花都可以一年四季都有。 講呢個加蘭百合之前，講下啲行情啦。其實而家咧，內地嗰啲花係咪真係種得又平又靚又正？ 真係， 因為之前咧，以前我哋成日講話呢個又荷蘭嘅，個又唔知智利嘅、南美嘅運到過嚟嘅咩？哇，呢個好矜貴嘅。我諗而家其實係咪大部分品種咧，即係國內都有生產噶嘛？ 係啊，乜都有啊。其實呢幾年就仲勁咯，勁過三年前。真係你講得出嘅嘢，大陸都有，仲佢整得好靚，好似你普通尋常百姓好難分，除非佢寫得佢寫住，但係都好均真嘅。我見到分花墟啲朋友就佢寫明係內地或者係國內或者係外國或者進外國進口會咁樣寫。 咁呢個消費者消委會望住嘛？ 應該係啦，係啦。 咁你唔可以呃嘅呢啲。 係啦，但我自己都會嚇用我自己睇清楚咁樣。 咁但係其實冇分別噶嘛？你買個花你都係想佢靚啫。其實個出處如果佢譬如內地生產嘅，咁佢生產得靚，個質量又好，因為而家內地淨係講話水果啦。其實水果佢哋啲生產都已經好好喎。 水果呢方面我真係比較少食，但係 做咩你傾果糖、啊？ 應該都係，我驚肥，我驚肥啊！但係花真係唔係講 你係過瘦啊姐， 梗係唔係啦，肥好多。跟住咧，呢、這個玫瑰花我唔係講笑。你真係你花開見到好靚嘅玫瑰花啲顏色咧，即係外邊係粉紅色，裏邊係粉黃色，即係嗰啲好似馬卡龍，即係好似叫做咩馬卡龍嘅顏色咧，係國內嘅係多過你喺外國。我唔知係香港唔入口定係乜嘢。 我之前有見過啲新聞話咩有黑色玫瑰嘛？ 係啊，而家整得好靚。 以前係有冇黑色玫瑰㗎？ 不嬲都有嘅，噴上去嘅啫都係。 哦，而家嗰個都係噴上去， 有啲噴上去，有啲係染嘅。其實通常呢個世界都係噴㗎啦，而家快嘛。你玫瑰都係擺七日嘅啫嘛。咁你玫瑰七日嘅話，你中間如果你染嘅生長過程可能要好耐。咁但係噴嘅時候都係幾秒咯。係啊，而家你知唔知蘭花咧？即係 off 曬 topic。個蘭花而家啲見到好多品種咧，係有粉紅啊，又好似係叫做獨角獸顏色啊，嗰啲都係噴咗嚟嘅，即係粉，你唔知女仔好中意，即係粉，好粉好粉，好夢幻嘅粉紅， 嗰啲叫獨角獸顏色， 好夢幻嘅粉藍嗰啲粉紫。 我淨係諗起嗰只獨角馬，獨角飛馬。 即係嗰個係嗰樣嘢嚟嘅，係 嘛？ 就係嗰只，即係嗰只馬頭頂有個， 嗰只唔係叫獨角獸啊？係 啊， 哦，咁即係而家其實喺買花嘅，我基本上揾內地版嘅或者揾海外版，其實個分別就唔得，係個價錢爭好遠啦。 啊，係啊，價錢爭好遠啦！啲內地仍然係好競competitive， 嗰個價錢仍然係好有競爭力。 嗯， 係啊，依然係平好多。 哦， 喂，這個迦南百合話俾你聽係貴嘢嚟㗎。 係啊，咁如果係內地版嘅咧？都是貴 的。如果是我們一向這個是參加比之人呢，外國呢通常你的花藝大師比賽德國啊、荷蘭啊那些都會用這一隻迦南百合的。所以可能香港普通在家裡的朋友比較少接觸和少種，它是很幼很幼細的花，但是用來做比賽不麻麻地正常啦。死啦！正正常常加水都 OK 粗生嘅，咁即系养住。如果瓶花嘅话，咁佢系即系大师级比赛或者表演嘅时候都会用嘅。你见唔见到我整咗可以整咗把扇出嚟？ 我见到啊，哎系， 都系好多技巧上面可以用嘅呢、這个迦南百合。咁、如果你话 OL 嘅话，其实呢个种咧就好难嘅啦，但你可以买嚟做切花， 系 即系话你公司你冇理由摆到好大扎花噶嘛，可能一两。 切花要讲讲先，我惊有啲听众唔知 道。哦，系。切花咧就係、其實係喺由泥嗰度掹出剪出嚟嘅、即係你唔需要用泥去生長嘅、就 是。原本係泥嘅， 原本每所有花都唔係水就係泥嗰度生長噶啦、即係種出嚟嘅喺地嗰度。咁但係如果你剪咗出嚟，即係玫瑰咁，玫瑰嘅喺泥上面種仔盆栽啦、但你剪咗出嚟用铰剪子或者用刀嚟切咗出嚟，插喺個花瓶裏面，我哋叫呢啲叫切花，即係你花墟見到包住一支枝，或者你收嘅花束嗰啲叫 切 花，係啦，係啦，就係用刀切。 學名嚟嘅呢個都係， 我哋大家會比較容易明白理解嘅，係學名嚟嘅都叫做 係咯，即係花墟個個都識㗎啦。 會知㗎，切花咪呢啲咯，盆栽咪擺有盆有個泥喺度嗰啲咯， 有盆栽有切花，仲有咧 冇啦， 吊花有冇㗎？ 有，我梗係有啦，我第將來講。 好好，喂，我哋可以讲下嗰啲咧，叫做花墟用词啊。 哦，好啊，好好。 系啊，即系等啲听众咧听完之后，我去花墟嘅时候 劲啲啊。 系啊， 姐姐，我要攞啲乜嘢？ 系啊， 你要啲识啲嘢咁。 系啦，跟住就会攞啲好嘢俾你。 冇错。 我惊嘢，好似我咁咩都唔识行到嘅时候咧，哇！呢个咁样讲，摆明水语嚟啦。 系啊，咁就唔会困你咯。即系如果你好似好有学名，识啲嘢，呢个花艺师咁样咯。嗱， 咁呢个咧，佢大概无论系。外國版嘅、國內版嘅，佢都係要百幾蚊一支噶。 如果係外國版嘅單支可以去到100蚊啦，咁但係國內版可能幾十。七日啦，如果係水種嘅花，好難種兩三日嘅，除非係未開。咁應該可以七八日咯，睇下你點樣照顧佢啦，都係嗰樣嘢。 唔好曬太陽。 你擺瓶花所有都唔好曬噶啦，已經，因為佢已經算係停止生長噶啦。咁你就擺喺水裏邊啦，啲水咧就要一定要乾淨啦。其實所有嘅鮮花咧，啲水最好都要日換嘅。咁我而家如果有啲花咧，你見啲框咧係即係好多散嘅咧，你用水沖一沖佢添。咁樣就咪剪一剪個尾。 攞唔攞啲海綿捽一捽嗰啲散眼 可以啊，用手都得嘅，用咩都得嘅。用開水喉沖一沖就乾淨啲咯，唔想整污咗自己就。 係咁啊！呢個迦南百合咁啊，有啲咩花語嗰啲有冇噶呢個？ 呢、這個係好。好熱烈啊！即係個好熱情啊，好似燃燒咁啊！ 熱烈彈，熱烈唱咁樣 嘅。花語咧，其實喺拉丁嗰度係叫驚嘆， 驚嘆啊， 係啦 ，surprise， like you， 仲有佢係津巴布韋嘅國花嚟嘅。 哦，係啊， 係啊， 津巴布韋， 知邊度？ 我一陣間 Google 翻啦。 可以， 一陣間 Google。 佢好多種顏色嘅，有綠色。綠色開頭係綠色嘅，跟住慢慢喺泥裏面會變黃色啦，再橙紅。大部分你喺花墟或者咩見到都係橙紅色嘅，就好似著咗火。 有冇味㗎呢個？ 冇味嘅， 冇味。 就好似著火咁樣，你見到你好似喺個火爐嗰度，火爐裏面著住火嘅火焰咁樣。 啊，呢個都幾靚， 係好靚。 係啊，呢個靚， 識欣賞嘅就覺得好靚。 識欣賞，你又有線又有咁多圖俾我。我睇到我都覺得靚啊！呢、這個 你擺喺你嗰、那個面書度啦。 係啦、你知唔知啊？而家咧，即係內同你冇同你傾咧，我少咗買花擺屋企。 OK， 我下次每次嚟俾攞支俾你。 好，喂，今日傾住咁多先，下次再講，拜拜。 拜拜。 六点十九分啊，咁啊，即系下次要同安安再讲过啦吓。咁啊，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噶，咁啊，普通话台方面咧会有音乐早点嘅。咁至于晨光第一线啦，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7:08啊吓，咁啊晨光第一线，而家7:09添，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咁啊晨光第一线入边先有白健路小白喺度啦，仲有 Vicky 喺度啦。 早晨， 早晨，咁啊交通天文台方面啊 ，Didi 都已经准备好啦。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早晨。咁啊，出边嘅交通方面，唔知系咪路路畅通呢？ 晨早流流有宗交通意外喺屯門公路啊，希望佢快啲清理好啦，咁就冇事啦。咁而家 屯門公路一塞就塞好犀利。 系啊，咁所以希望佢快啲清理好啊嘛，喺呢个非繁忙嘅时间啦，咁啊希望快啲搞掂。 系 嘅，呢个咧就系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一带咧就车多少少嘅啫，咁啊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啦，咁而家隧道方面咧都系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就开始车多啦，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个樽颈位啦，排到去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啦，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都系个工程提一提你啦，喺油麻地嘅金粟街啊，介乎炮台街至到渡船街嘅一段金粟街咧，仍然系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改道行驶。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咁啊，记住。驾驶嘅时候要安全啊！ 朝朝 任何情况都系， 系 啦，即系不厌其烦，因为每一日都有 交 通意外， 每日我都要报，系啊， 系啦，直至就冇交通意外， 讲下坏车算啦。 我哋就唔会再讲呢啲， 系咩？我觉得系比较难咯、啊。 唔好俾机会我讲， 少啲已经开心噶，其实咁讲啦，千祈唔好多，少嘅已经系开心嘅，咁样会好啲。 咁你话如果普通即系机管故障咁嗰啲嘅，冇办法啦。 系啊，坏车嗰啲报下就冇所谓 啦。系啦，不过有阵时候如果作为一个司机咧，即系开车之前啦，都应该睇下，譬如自己啲胎啊，或者有阵时候留意下嗰个电子屏幕，即系我哋驾驶嘅时候咧，咁佢前面会有啲灯嘅，啲灯系咪正常啊？咁咁，譬如指挥灯有冇一啲唔着啊？高灯、低灯嘅着灯，一啲灯系咪 OK 啊？甚至乎嗰啲叫做嗰啲嘅隔热嗰啲装置咧，活又系咪运作正常啊？需唔需要 feel 啲新嘅嗰啲液体喺度咧？咁嗰啲系啦，咁呢啲都系一个驾驶， 全部都系驾驶之前要留意。 系啊， 要 望望 嘅。嘢咧就系好耐之前啊，发生喺我身上，竟然咧。行嘅車冇油喎、啊，真係離曬譜喎！因為咧你知道有啲人咧好中意高估自己嘅能力嘅、覺得自己我睇到一定夠嘅，點知真係唔夠啊，幾尷尬啦！無端端變咗壞車啦，係咪先？你跪咗喺度，你唔係阻住其他車 咩？我曾經咧，即係聽過一位朋友。讲咁就话佢都系试过行下冇油啦，咁佢都系好似你咁啊，哎呀我都以为有油噶，哎呀原来真系冇油，咁点咧？于是乎咧佢就去油站嗰度买油， 冇错， 因为系啦，佢就真系买我谂即系佢自己手拎到嘅容量啦，跟住就咁倒翻落去架车就会汽油咯，跟住就 危险少少嘅会唔会？ 唔系咁理想咯， 系啊，佢都有咁做，我朋友都有咁做，当然唔系好理想， 系啦、 啊，但系喺愤怒之下真系俾我闹闹，一路闹一路闹一路倒啊！你话佢仲危险咩？ 咁你啊衰嘅，人哋倒已经危险，你仲要闹人哋？ 知我性格噶啦，唔爆唔舒服嘅真系，屈住屈住搞唔掂。 等佢倒完先，闩埋个盖，你先开始爆佢啊嘛。 跟住从此之后咧，哇就 唔再可以咧誒，唔聽我講啦，即係 你老公嚟㗎嗰個？ 誒唔係嗰個以前男朋友嘅，唔係老公嘅真係 好唔係好 juicy 啊，好 juicy 啊！佢車過你喺邊度玩啊？ 唔好講啦呢啲係，總之就好好笑啦。其實所以啊，其實咧揸私家車朋友真係咯，有時真係唔好高估自己嘅能力嘅啫， 係嘅 係嘅，都幾好笑我覺得。好似你咁講咯，即係油站侵油啊，真 係 超級尷尬， 幾即係幾核突啦件事， 即係核突啦，又自己做仲更加核突。 你話外國嘅可能會。会多少少嘅，即系大家生活节奏不一样。 香港地几大啊，唔系好大嘅啫，地少人多。 冇错啦，你外国入油，人哋都系部机喺度，你自己入啦。咁香港都有 service。 拿住个樽咁样，拿住嗰啲油咁走去过岛。 系啊， 所以自此之后咧，就我都会而家我都会提一提我身边嗰个。我当然会同佢讲呢件事啦，佢咁早佢未听到。咁我同佢讲，你一定要如果同佢去得远啫，例如有好多时都中意油车河啦，揸到入西贡咁计啊。我唔该你望一望你够唔够油先。佢当然。知道发生咩事啦？嗱，我心底里边咧，就知道发生咩事啦。 由今日开始咧，佢知 嘅。唔会啊，佢冇咁早起身，所以唔使惊，唔使惊佢听到。 系啦，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其实嗰啲汽车都好好嘅，因为你差唔多冇油，可能大概。70-80公里嘅时候，佢就会提 你 噶 啦， 系啊，已经会提你噶啦。不过有啲人咧就可能睇到滑晒牙， 系 我见到当睇唔到时运高 咁样，系咪 啊？系啊， 总之要高估能力咯。 我自己嘅做法咧就系除咗佢嘅灯会响会提我啦，其实有阵时我都会，因为车咧而家佢都有个通常都有个小屏幕嘅，咁就可以俾你睇下汽车嗰个状态。咁我都会揿及成日揿咧就望住啊，佢会帮你 count down 噶。我架车仲有譬如180公里可以行驶嘅。距離，跟住啊，而家就有100公里咁，我就會差唔多時間咧，我就入定油咁，因為我自己又住得遠啦。 哇！而家啲車，我相信更加科技更加先進。我講嗰時都差唔多成30年前嘅事啦，所以都唔同嘅，係啊，而家車 嘅 更加去睇得通透。 唔同嘅係啦，不過如果你係電車嘅話咧，就要留意住要插電啦。 哇！ 去油站啊，幫唔到你啦。 你仲要知係啊？揾呢個插電啊？ 係啦，我喺外國嘅網站上面咧，即係歐美嗰啲網站就曾經見到啲笑片，都唔知真定假，就見到位女士揸住架電車，咁啊喺油站嗰度就拎住個字就揾嚟揾去揾唔到喺邊度入油。跟住就附近有啲司機咧就行過去幫佢，同佢講：你係電車嚟嘅，你入唔到油㗎，你快啲揸去第二度插電啦。 照計又冇理由嘅喎，佢自己揸 一樣米養百樣人， 咁啊係，你講得啱， 都係嘅。 越嚟越覺得咧，咩人種都有，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啊！ 冇錯。咁講翻我哋今朝要提大家嘅都係巴士線啦，係 點樣？ 係啦，咁咧有一條路線咧就係9877号 K 啦，就係由上水嘅丙岡咧就去元朗西嘅鳳翔路嘅。咁但系而家有少少改动咧，就系上课日嘅特别班次啊，就系咧改咗啦，就唔喺呢一个嘅上水丙岗啦，就改咗喺上水嘅巴士总站开出。咁大家要搭呢个班次嘅人咧就留意啦。 巴士总站 系啦，巴士总站开出就唔喺上水丙岗开出啦。咁开出嘅时间咧都提早咗，之前咧就系6:55嘅，咁唔系之前咧应该系7:05，而家提早到6:55，咁即系提早咗 10分鐘 啦，兩個字啊！咁呢一班係特別班嚟㗎，就係課翻學啊，或者係特別需要咁早搭呢個巴士線嘅朋友嘅。咁其實呢個巴士咧，平時咧即係每日都有行走㗎。咁定期嘅班次咧就朝頭早嘅6:00啦，到夜晚嘅11:30，星期一至日都有嘅。咁呢個77号 K 咧就係巴士路線啦，來往上水同埋元朗。咁呢一條路線咧係一條咧全段粉錦公路嘅唯一嘅巴士線啊，經。呢一條路線咧係唯一途經全段粉錦公路嘅巴士線嚟嘅，咁就係途經上水啊、粉錦公路啊、錦田啊、八鄉同埋錦上路站嘅，咁啊所以大家留意啦。咁淨係改動呢一班車嘅啫，咁但係平時咧就照翻喺上水嘅丙岡嗰度上車啦。咁但係朝頭早呢一班咧就會改咗喺上水嘅巴士總站開出，提前到6:55嘅。咁要搭77号 K 呢一條線嘅朋友咧就要留意啦。 係，咁啊朝頭早又係幾班咁嗰啲係嘛？ 唔係啊，佢頭先我講嘅定。佢係每日都有定期，朝頭早6:00-11:30嘅，咁但係嗰一個咧就只係課呢一個特別班上課日嘅，係啦，咁啊成 日 一至五日假日冇 日 係啦，咁呢個平時有得搭嘅，係啦。咁所以留意翻啦，就由上水丙岗改咗去上水巴士总站开出咁样。 丙岗啊， 系啊，丙岗村啊，上水，即系呢条粉锦公路，你有冇行过噶？ 我有啊，但我冇留意丙岗村喺边咯，一直都 系啊。 有冇丙岗？有冇月岗？有冇丁岗？ 系咩？ 有冇噶？ 我同你讲，我揾下，我揾个地图可能会有噶。你知道香港几多奇怪名都有噶、 啊。你帮我揾下、 啊。好啊，我揾完话翻俾你听下。 好啊， 你求知欲咁强，一于解答你个问题。 一齐解答呢啲无聊问题啊！ 啊，唔好咁讲。 好，唔该晒 Lily，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 ，Vicky 已经走咗出去啦。早晨啊 ，Vicky。 走咗出去啦，我。 系啊。 今日咧冇琴日咁大风啊。 嗯。 是啊，今日出到嚟咧冇乜风啦，咁但系个天都好光嘅，不过仍然都系有乌云啦。咁所以大家咧应该今日都要带车出门口啦。 系 啊，应该带车出门口就最安全，因为我见到而家我身处喺广播度咧，地下咧都系湿湿地嘅。 嗯， 咁可能啱啱落完雨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带定把遮安全啲，即系大家可能唔系净系留喺一个地区噶嘛，可能去到某个地区咧都可能会有落雨嘅情况嘅。 嗯，而家啲雨水真系噶，哇嚟啊嚟，同埋一嚟咧有阵时都几大雨啊吓。咁我尋日咧，我記得傍晚時間咧，我就同只狗狗諗住啊，都停雨咯，去行下啦咁樣。咁啊行冇幾耐嘅時候咧，哇！即係我又行得遠少少。咁啊其實我帶埋仔仔嘅，咁啊落大雨，咁啊得一把遮，咁我就俾阿仔用啦。咁我同只狗咧就兩個都濕曬啦咁樣，翻屋企。 系啊，所以要小心啲，大家都 係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呢個天氣嘅變化嚇。 冇错啦，今日咧阳光咧就未系见到太阳出到嚟好晒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有阵时即系平时嘅时候啦，唔系今日啦，即系晒太阳咧，原来都有啲正确嘅方法嘅噃。小慧知唔知咧？ 晒太阳正确方法要搵埋阿 O 一齐听、啊。 点解？因为佢晒到红波波咗。 前两日晒到红波波关雨咁嘅样。今日 OK 啲啦，咦？今日退翻好多喎啲色， 啲色平均翻冇咁红啦，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吓咁点啊？ 其实咧，系 啊，系啊，晒太阳嘅好方法啦。 系啊系啊，嗱，其实有好多人咧会怕晒太阳嘅，特别女仔啦，因为惊晒黑啦，又惊紫外线咁样，系咪？咁、但系晒太阳的而且确咧系会令到我哋身体有好多好处啦，我哋心情咧会愉快啲啦，我哋头脑都会清醒啲咁样噶嘛。咁、而我哋身体入面咧，其实有好多维他命 D 咧，都系从阳光咧照射皮肤而嚟到而成噶、我哋咧好少部分咧只系从食物嚟到去吸收嘅。 哦，植物吸收嘅。 系啦，即系食啊食啊 哦啊食物哦食物哦， 系啦，我哋 eat 好少部分只系从食里面吸收嘅，其他大部分嘅维他命 D 咧，我哋身体啊、都系从太阳嚟到去照射嚟到去吸收嘅。咁、原来咧，我哋晒太阳咧都有少少咧要留意嘅，就系晒太阳究竟应该晒几耐就最好咧？原来系每一日最好晒10至15分钟嘅太阳。 哦，咁少噶咋？ 对啊，其实10至15分钟咧就已经足够，同埋你点样先至为之系最好呢、就梗系唔好好似欧欧咁样晒到红波波啦。原来就系晒到我哋要凭自己感觉、身体去感受嘅、就系要晒到暖粒粒。 暖粒粒哦。 舒服嘅，唔会晒到好灼热会痛嘅，咁其实就已经差唔多噶啦。 哦。 咁样呢一个感觉晒10至15分钟。 系。 咁就系为之已经系最好噶啦。 哦，咁啊得啦，咁啊今日咧就太阳就唔知有冇啦，咁啊都未必有添啊，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喂，你都翻入嚟啦吓，一齐同阿 Terry 倾下一阵间。 系啊，好，而家翻入嚟。 好，咁啊，天气方面咧，咁啊，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噶，咁啊，仍然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咧就系28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92%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低水平嘅。 晨光大学。 好啦，嚟到早上嘅7:21啊 ，Vicky 都翻咗入嚟直播室啦。 系啊，跑得好快，冇喘气、身体健康。 系、隔篱啫个门口。好啦，咁啊喺电话侧边咧亦都拨通咗咧，就系注册中医师啊陈佩斯 Terry 喺度嘅。早晨 Terry。 系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Terry。 早晨啊，咁啊晒太阳咧，咁似乎今日就应该冇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咧、除咗晒太阳嘅问题，我都即系想问阿 Terry 之外，今日最想问咧就系关于呢个口气啊。 哦。 唔系讲嘢招积嗰个口气 啊， 哇！你沙尘。嗰啲口氣啊，唔知阿 Vicky 知唔知呢個講法嘅？ 哇， 口氣哦，咁得啦， 係 啦，口氣大。咁但係而家即係真係身體出現嘅口氣問題咧，唔知道如果喺中醫角度嚟講，點樣先至算係？喂，你有口氣喎，咁又一定要下一輪跟住自己聞啦，定係要靠身邊啲人啦？ 話俾你知。 係啦，喂，你個口臭喎，即係你口臭喎， 你要唔要香口膠啊？咁樣 係咪？係咁點樣去到揾到其實我係有口氣，係咪自己永遠察覺唔到㗎 ，Terry？ 其实都唔系嘅，咁我哋而家都开始有啲人唔戴口罩啦，系咪先？戴口罩嘅时间咧，咁就你讲嘅嘢咧，咁气味咧就好容易对方闻到噶啦。咁而通常咧，我哋讲咧就系、是、其实你同人讲嘢，大约你咪最近都系一尺度啦，即系一般吓。咁、样，咁如果你都闻到嗰啲气味嘅话咧，呢、這个咧就系、是、有啲口气噶啦。咁、当然有啲人会觉得我自己有啦，自己有我更加明显啲添啦。 嗯， 明白。 我有阵时咧试过自己。攞住即係好似攞兩隻手揞住個嘴咁樣啦，跟住嚇咁跟住再聞咧，我好似永遠都聞唔到有異味咁樣。 因為自己會適應啲味道㗎嘛， 係咪 㗎？ 係啊，其實冇錯，我哋自己都有體味嘅，一般都會適應到，同埋咧，我哋一般唔會好大陣味嘅。呢、這個都係一個好與生俱來嘅一個本能，大家都會係咁樣去試下自己有冇味道㗎啦。 係、啊，咁其實會唔會話有啲咩原因嚟到去造成？係咪同我哋嘅飲食都有關嘅咧？ 飲食都係好關嘅，一定係離唔開咧，我哋嗰個脾胃啦。嗱、我哋屋企都總係有渠啦，係咪先？咁、你發覺咧，最麻煩就係，咦，啲渠有味道喎，點解渠會有氣味出嚟咧？ 因為啲嘢積住咗喺度啊，又冇清到啊，咁啊 啲 渠污糟邋遢咁樣咯。 系啦，冇错啦，大家讲嘅嘢都好啱啊！即系其实根本就系好唔通畅，有嘢塞住喺度啦。咁其实我哋身体都系噶，我哋嗰、那个你谂下啦，我哋个口跟住驳落去就系嗰个胃啦、消化啦，系咪？跟住就到到下面排出嚟啦。咁其实咧，如果咧我哋嗰个消化能力比较弱啦，我哋咧就好多嘢积滞啦。我哋常见讲就系脾胃比较虚弱啊。譬如咧，我哋每日啦，其实大家都点样知道我哋个消化点样咧？就是、我哋食完嘢。你會發覺會落格噶嘛，跟住到下一餐，我哋有空位可以食嘢啦，咁樣嘅喎。咁、有陣時，哇，成日都頂住個胃頂，喂食唔落喎，咁樣。咁、其實咪真係嗰個啲消化力比較弱，落唔到下面咯。咁、另一方面係啦，另一方面咧就係咧大便唔暢通喎，呢、這個都係好多都市人有嘅問題啊。我哋正常大便知幾落去一次啊？ 應該一日就正常都有一次啦，係嘛？ 系啦，正常咧系一至两次嘅，因为咧正常我哋个消化其实系12小时嘅啫。咁但系你话即系一次都 OK 啦，咁但系咧，如果有啲人系超过一日一次咯，咁其实某程度咧都系代表啲垃圾咧即系将入边啊排唔晒出嚟啊，咁排唔到就自然就慢慢谷上嚟啦。咁所以咧嗰个气味咧，我哋去到口好似我哋个佢出口位咁样啦吓。咁有氣味嘅話咧，咁正正就係咧，我哋個脾胃消化比較差，即係將好多垃圾喺度啦。我哋再講就係啲好多濕啦，呢個就係最主要嘅原因啦。係 咁，如果聽到下次人哋話你個口都幾臭，可以直頭話你個口 係咪最近？ 冇、咁你咁斯文唔會講嘅呢啲嘢。哇，好似爆渠咁喎！你個口係咪都係可以咁樣？ 我仲想話你係咪最近咧即係去洗手間唔暢順啊咁添？ 咁你嘅斯文好多啦，係啊。不過咧講翻，如果你話嗰個嘅口氣原因係咪同嗰個胃個乜胃火比較上旺啊？呢啲真系都系直接有关，咁会唔会譬如系胃酸倒流啊、胃气胀啊？总之呢啲问题系咪其实亦都系有直接嘅关系噶？ 我其实都系嘅，胃酸倒流咧，我哋讲咧就比较寒嘅，咁所以都系一定同个消化有关噶啦。但系胃酸倒流就唔直接有口气嘅，佢只系代表个消化力弱啲嘅啫。咁而头先讲反而胃胀啦，提到啲胃胀啊、胃气咧，就真系代表谷得好多，呢啲气味就真系容易有啦。譬如有啲人咧，就算好多时食完饭咪啲气出嚟咁样啦吓，呢啲气都可能有啲人有味，有啲人冇乜味噶嘛吓。咁有气味比较浓烈嘅咧，就真系代表消化得唔系几好。咁頭先咧，你都講到係咪飲食嘅問題咧？其實當然都會有嘅。譬如你食咗好多一啲，譬如即係勁嘅蒜頭啊、七味粉啦、啊，即係好濃味嘅。咁你話間唔中嘅我煎個鵪鶉，或者你話我炒個菜加啲蒜頭嗰啲咧，咁量咁少咧，一般就問題唔大。只係嗰啲咧，你食啲好濃烈，譬如咧我哋夜晚黑可能食啲燒烤啊、四川味啊，或嗰啲咧好濃烈嗰啲咧，咁可能第二個味道就會濃烈少少咯。 系咪食红肉一定系会有味多过白肉咁样噶？ 呢个又唔代表，因为其实红肉、牛肉好有益嘅。其实最主要就系我哋个消化力得唔得？其实你消化到咧就冇事，即系可能你又食咗好多好多蒜头，我又食好多蒜头。如果我消化力弱过你嘅话咧，咁我就可能好大阵味道啊咁样。 咁即系其实我哋每个人身体咧都唔同嘅，都要睇下个情况啦。咁有冇话我哋可以点样去治疗嘅咧？ 咁头先我哋咧就讲话最主要系个湿啊嘛，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处理就系、是，我哋渠要通畅啦。譬如话咧，我哋原来嗰个胃好弱，成日都胃胀弱气，咁咧弱气咧除咗头先讲个脾胃比较弱之外，仲有一个咧，其实压力都会嘅，即系谷住到气噶。 咦，咁我俾个仔激亲。 咁會唔會又谷住到氣，又有呢啲咁嘅問題啊？ 你有冇發覺真係激嬲咗之後，唔好想食嘢，頂住條氣？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係嘛？ 係會有壓力嘅時候，都會特別嚇，可能冇乜胃口咁樣，係咪啊？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呢一啲都会有影响嘅，咁、样。咁啊，嗱，当然呢个唔会。我今日俾人激完，我听日就有口气啦。呢个系一个比较长时间处于压力当中啊，处理得唔好啦，吓。 咁我哋系咪饮多啲水就好似通渠咁样，通翻呢啲清翻热咁样咧？ 水一定要饮暖水，最好咧就可能系热柠茶、热柠水呢一啲，一少少天然嘅酸性都会帮助我哋消化嘅。譬如苹果醋都可以，不少少啊，太多好辛苦嘅。 咁如果你话有少少酸性嘅，我敢问啦，譬如山楂饼咁，其实唔知道有冇功效嘅咧？ 柠檬水得唔得？ 系啦，柠檬水头先讲咗啦，咁但系山楂饼又得唔得嘅咧？嗬？ 山楂有消滞嘅作用，佢非常之聪明。点解我哋咧俾小朋友食山楂饼？譬如可能食中药啊，食山楂饼或者探小朋友会用山楂饼咧。首先咧，山楂饼咧佢有糖啦，糖就其实都系补脾胃嘅。咁而另外咧，山楂都有消滞嘅作用嘅。咁小朋友咧，你通常你啲饮食就会唔检点啦，成日食糖啊，咁好容易滞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山楂都会有帮助，所以点解我哋俾少山楂饼咯，全糖就俾小朋友就系咁解咯。咁所以都系可以帮助消化嘅。 系，咁我又咁问啦，嗰啲系香口糖啊，得唔得噶？ 哦，呢、這个咧就等于你个渠其实 keep 住咧流嗰啲气味出嚟，但系你摆啲香薰喺度咯。其实辟味啫嘛，但你本身冇处理到你嗰、那个脾胃消化唔到嗰个问题噶、或者你大便唔畅通嗰样嘢咯。 都系嘅。咁如果除咗我哋有即系口气之外啦，如果我哋平时食嘢，我哋个口感嗰啲甜酸苦辣啊，又可唔可以反映到其他一啲唔好嘅问题咧？ 哦，有噶，呢、這个真系非常之好问得。嗱、譬如我哋好多时咧，啲病人咧，如果去感冒嘅时候，我都会问佢有冇口苦噶、因为咧，其实咧，当佢消化唔好咧，其实好容易有口苦。我哋讲咧，有一个叫做小柴胡汤。大家可能聽過啦，如果特別有口苦嘅病人咧，有時小柴胡湯都好適合嘅喺感冒嘅時間。咁、而另外咧，譬如嗰個人咧腎比較虛弱啲咧，佢會覺得個口又比較鹹啲嘅。如果咧嗰、那個人咧個脾胃好虛弱咧，其實好想食甜嘢嘅。 系，我都成日食甜嘢啦，想。 你系咩虚话？ 我真系好想食甜嘢。 甜系脾胃虚啊，你 系我都系有先有食嘢噶喎。 系啊，你边了解我？ 系啊，饮翻多啲热嘢啦吓。 知道。 咁所以咧话一个口气咧都已经可以了解到咧我哋好多身体嘅情况啊。咁希望咧即系 Terry 嘅少少建议啦，可以令到大家咧就将呢一个嘅口气嘅问题咧咁啊剔走佢啦。咁啊个个讲嘢嘅时候咧又唔使惊大家口气大啦，系嘛又臭到人啦。有紧张啦，唔使噶啦吓。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Terry， 好，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提出本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中低层公务员加薪 4.65%， 首长级同高层公务员加 2.87%。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当局将会听取职方意见之后决定最终幅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会有考虑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的情况，但是不会考虑往年因素，并认为公务员多年来的整体加薪幅度是跑赢通胀。高级公务员评议会职方代表华员会会长李葵燕表示失望，认为当局未有把握机会激励士气，凝聚人心和团结。警方在何文田倒破一个制毒工厂，拘捕一名男子。油尖警区特别职务队人员根据线报和经过深入调查之后，昨日展开行动，突击搜查窝打老道97号一个单位，在房间内检获重大约2.7公斤、市值大约290万元的怀疑可卡因、一批制毒和包装工具。单位内一名26岁本地男子涉嫌制毒被捕，他现正被扣留调查。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改编自贝克邦的小说《海葵》，赵小欧、赵小溪执导的家庭悬疑剧。 孩子消失的时间是7:46，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离开走道。会不会孩子根本没有走掉？ 你什么意思啊？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6月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生了小朋友是不是就立刻懂得怎样做父母呢？面对成长不同的阶段，爸爸妈妈怎样陪着小朋友关关难关关关过呢？逢星期三有我嘉明主理的家长考牌学堂，找来各方的育儿专家教路，除了支援特殊学习需要的家庭，还帮各位爸爸妈妈拿尽锦囊旁身。 晨光第一线，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早晨， 早 晨 啊！ 早晨， 哇，好热闹嘅星期三上昼啊！而家嚟到咧系7:04，哇，未到40分添，7:38啫噃。 嗯，系啦，咁啊，星期三咧齐晒人，有 Alison 喺度啦，系、 yeah, 啊， 开 心。点啊？我哋今日做咩好啊？吓，睇下天气先啦，不如好嘛、 啊？ 嗯， 好啊，同大家睇下天气先。今日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咧有时会颇大嘅，最高嘅气温去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咧中咧就吹呢个强风嘅。咁、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都系多云，仍然咧会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 哦，天气唔系好稳定，啱唔啱做今日诶应该要最主调子做嘅嘢咧 ？Ellie， 我谂真系真心中意做呢件事嘅人咧，即系晴天、雨天、阴天，乜嘢天都会照做，梗会揾到地方去做呢件事嘅。讲下跑步啫，点解？ 我以为打牌，我以为打牌，真心中意做，无论你有钱冇钱，同边个打你都会打牌嘅。 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大家真系可以室内、室外任你拣啦。咁其实跑步都系嘅。点解今日要讲跑步呢？原来今日咧系其实每一年嘅逢六月嘅第一个星期三咧，就叫做世界跑步日 （Global Running Day）。 哦，咁、今日可以。俾个藉口自己 尽情跑啦， 尽情跑啊， 系啦，尽情。你大家有冇做开跑步呢一个嘅习惯？ 有。 你跑几多噶？ 跑几多？跑几多系嘅时间定还是跑几多？ 距离啊， 距 离啊， 小白跑得癫啲嘅， 佢行山人嚟噶嘛？ 我有即系而家比较少啦，而家最近都好唔得闲。咁但系咧，之前嘅时候咧，我真系会喺电台跑翻屋企嘅。 你屋企系？ 大美督。 哇！ 系啊，有冇30几？ 有啊，有32、33咁 样。哇，好犀利啊！ 系啊，因为我发现到原来喺我哋喺即系我哋嗰边叫咩 ？ETV 旧 ETV 嗰度咧，嗰个位置，咁其实佢有个公园仔噶嘛。咁公园仔一出咧就农场道嗰边啦，跟住经过咗嗰段路之后咧，再上咗一扎天桥，又落完之后咧就去到大埔旧路嘅，即系马骝山嗰度。 哦， 咁去到马骝山嗰度就已经系可以 直路翻屋企啦， 可以再落翻落去。下低大圍嗰度附近嗰啲位，咁你就可以跟單車勁跑翻去，係、啦，不過係辛苦嘅， 唔辛苦，有馬騮睇邊度辛苦， 落嘅啲馬騮， 你開心就好啦。30几K 都差唔多半馬以上啦，差唔多嗰、如果個距離，咁幾正啊嚇 ，OK 㗎、因為呢件事咧、我基本上覺得香港人自從大家都中意跑馬拉松之後咧、真係周街嘅朋友，你跑開幾多？10k 啊， 閒閒地10k 咁樣樣， 不過咧大家又冇齋講。个距离，因为十 K 呢，如果你个时间要好靓呢，其实就仲难跑过半马或者全马嘅、嗯。因为你要喺压缩咗嘅时间入面呢，有做到一个好成绩。同埋依家啲女士呢都可以好鍾意啊，有好多唔同嘅衣着啊，咁可以跑下步打下卡，同埋依家嗰啲跑步 app 好叻㗎嘛。即係最后会有个上位嘅。即係无论你跑咗几多啦，配速系几多啦，最后呢我有个打卡嘅，你鍾意着乜就着乜啦，跟住递手递手啦，流汗啦流汗啦，跟住就摆喺各大社交平台，跟住啲人话好叻哦咁样， 又俾个 like 你啦。但感觉上咧，即系无论大家系唔系着瑜伽裤都好啦，你中意着乜嘢，你喜欢嘅舒服啦，就系方便到你跑步啦，就最好啦。但其实跑步呢一样嘢咧，由原始即系四百几年前人类正式开始发起嘅时候，即系追捕猎物呢一种嘅习惯咧，去到而家即系大家当系身体啊锻炼下，又或者即系纯粹为健康而跑步都好啦，即系。真係真心覺得係用呢一種嘅競賽模式或者係比賽嘅模式咧、都真係差唔多去到第一次嘅 Olympic 啊， 係啊， 先至有呢一個全部人聚埋一齊睇下大家邊個跑得快啲先咁樣感覺。 系啊，嗱呢个咧，当然除咗与生俱来嘅技巧啦，跑步同埋有历史背景之外咧，其实我自己觉得近呢两三年咧，演化到头先都话啲女士会着到靓靓咁样跑啦。因为跑步咧，佢当然有一定嘅技术含量啊。如果唔系咧，你就好容易受伤。但系大家都觉得，如果轻松跑一 K 两 K 咧，系 OK 嘅，系 OK 系舒服嘅， 快乐嘅。 问下两位女士啊，你都应该平时都会流下汗啦， 系 嘛？系咁易都跑少少啦。 啲咁啦， 啲咁，你一日最长跑几多咧？我又调翻转问你啦，嘉明。 嗱，我以前真系试过有一年系帮自己训练去试下跑唔跑到十 K 嘅， 系。 咁我嗰次咧就真系算系跑得最多，我可以成个月嘅操练到尾段嘅时候，都系每日跑到十 K 噶。 哇，系啊，咁点解唔坚持嘅？ 生仔咯。 咁你而家生咗第三个，系时候系咪 pick up 翻咧？ 系啊，真系完全有呢个感觉。 攞翻对跑鞋出嚟。 有嚟广播 度攞乜嘢啊？直情买过对新啦， 系要啊， 好大推动力啊！即系有啲靓嘅嘢，你可以着上身，可以推动下自己，有多一个藉口可以去跑。 你楼下即系西九嗰个文化公寓嗰啲， 好多人跑噶。 嗰啲男人全部唔着衫跑步噶，因为全部心口胀卜卜啊！我唔够胆喺嗰度跑噶。 你知唔知点解啊？ 有比较有伤害，点解啊？ 因为嗰附近有消防局咯。 哦， 系啊，咁样 就系咁解啦。 消防员啲裤特别短嘅嗰啲。跑步嗰啲裤，你咧你嗰边有冇跑啊？ 我嗰边啊，其实有噶，因为我嗰边咧就有条河啊，咁我都其实几中意夜晚喺嗰条河围住嚟跑嘅，咁、我觉得舒服嘅。咁日头我就冇小白咁劲啦，因为我觉得好晒啊，同埋热得滞啊，系啊系啊。咁夜晚跑咧，有阵时都会跑嘅，或者放狗嘅时候，佢就喺前边行，我就喺 追住佢， 我一定要追住佢，我唔能够俾佢追我噶，因为我永远都唔够佢快。 正常啊， 系啊， 佢又放电。你又燒電係咪先？你又冇啦，得翻半格。不過咧，講到跑步咧，去到呢啲國際跑步日咧，好想講下一啲跑步嘅配飾啊。分兩樣嘢啦。第一咧，依家大家跑步咪好中意帶手機嘅，因為靠嚟聽歌啦咁樣。嗱，聽歌個部件一陣先講下啲耳機，因為有嘉明啊、小白呢啲咧，都有要求啊嘛。 對 啲 headphone。我轉個頭先講，不過簡單來說咧，依家今時今日咪好多跑步褲咧，俾你袋埋部手機落去嘅， 有個袋。 我唔 有拉链嘅， 我揞住嘅，但系咧箍喺手臂咧，我又唔得喎。 吓， 摆喺腰间咧，嗰啲腰袋咧，我又唔得。 咁你可以试一只咧，系条裤本身都已经有好多个袋，而嗰啲袋咧系好贴身嘅。 系 佢系将个电话直头箍喺你条腰嗰度。 系啦系啦，我都正想话背脊嗰个位。 即系佢你头先讲嗰只咧，就系个电话另外要再搵条 belt， 即系嗰啲皮带咧，皮带式嘅，就再箍喺个腰嗰啲啊嘛。嗰啲咧都已经冇人用噶啦。嗰啲 唔系手臂咧，我。都有一兩個手 揈下揈下嘅，唔 手臂其實好差嘅個體驗係，特別咧你手機係通常會有個殼咁樣啦，哇！你真係加咗個綁喺度咧，加多兩三 K 唔平衡啊！ 同埋覺得自己慢咗，唔知點解 拉住咗。 你哋頭先講咧，擺喺叫做腰嗰位嗰個嘢咧，我都試過一兩次。不過咧，可能我手機嘅型號個 mon 咧比較大啲啊。其實一落到去咧，其實佢都變咗卡咗半邊腰咧，都唔係最舒服嘅體感咯。有陣時我喺度諗咧，啊，究竟有啲乜嘢嘅功能嘅嘢可以幫到大家跑步又帶到手機咧？這個係我好認真去考量嘅。 有啲真係專業嘅教練，佢就話其實你不 不如唔好戴啦，因为如果你真系噶，因为佢哋话如果你系要戴个手机嘅话咧，你好容易就会令到你自己分心， 系啊， 即系你一有 message 啊有剩咧，你个人就好容易分心，就唔会集中精神跑，咁你就不如净系戴只表，咁戴只表已经有咗嗰啲你要嘅配速嗰啲全部都有噶啦嘛，咁但系佢又唔会有咁多 message 去到骚扰你啦， 咁你要听歌就揾翻啲比较老套啲嘅，有埋 MP3 嗰啲耳机系咪？ 大佬你入唔入得翻嗰啲歌入去啊？ 九十年代。呢件事 系啊，喂，但系阿小伯都讲啦，啊，我试过咧跑步咧，都系有啲人系咁 WhatsApp 住你咧，就会你会听到个 earpiece 话，嚟自嘉明 Radio Two 一个咪高峰嘅信息， 所以你其实就算 我又读唔到你听， 系啊，播放信息。翻工啦，仲跑 系影响噶，同埋因为其实跑步咧，你一路跑嘅时候咧，你个身体要有好多嘅改变嘅。我点解会其实我都好怕跑步嘅，因为跑步咧，你个人咧不断除咗系只脚跑紧之外啦，你有时例如我用紧小腿嘅跑嘅，咁但系你小腿咧其实跑到咁细，你要俾佢休息嘅，你要转翻去个身体个节奏或者个姿势咧，去到俾譬如个 hip 啊或者个大髀啊，去到俾佢哋又用下力啊，等小腿休息。其实你个身体咧系好多好微妙嘅肌肉嘅变化嘅，咁所以咧，我反而会觉得，如果你好即系听歌嘅话咧，你未必可以做到呢啲咁有技术性嘅转换。 嗱，呢个就系好专业嘅一个技术层面啦。我哋谂住流下汗啊，咁你当然听住歌。如果朝头早晨跑，你听住晨光第一线咧，多谢晒你先啦。咁啊，但系与此同时，喂，你都会听下啲流行曲啦，系咪先？而家咁兴嗰啲外语歌啊，或者 K-pop 啊咁样，系咪听 backping 咁样跑，都系 power song 嚟噶嘛？但系咧，啲耳机咧，成日都系咧出咗汗。跟住佢又会跌落嚟啊，又啪啪又会，你有冇呢个情况噶？ 所以我真系真心会系投资多少少喺啲好用啲嘅耳机度，真系夹翻你个耳壳嗰个形状啦。有一啲嘅型号咧，佢话到明咧系防汗嘅，所以防汗你唔好抌佢落水啦。咁但系基本上你流汗佢会有啲物料咧系令到嗰个摩擦力系增高，咁所以变咗佢就唔会喐得咁犀利咯。因为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当你跑紧嘅时候咧，你成个人喐动紧噶嘛，上下上下咁喐动嘅时候咧，其实你只耳仔嘅位置就住你嘅呼吸，就住你吞口水嘅动作咧，都会有少少微微嘅喐动的。 哦，系啊，系啊，所以咧有啲嘅叫做耳机咧，佢哋好好嘅，因为佢可以揿一揿佢只耳仔咧，嗰个 earpiece 嘅位咧，佢系有 function 嘅。 系， 例如跳去下一首歌啦，例如 do 翻之前啦，个 volume 大细有好多啲 function 嘅。其实我就都几觉得咧系麻烦嘅，因为我个人跑紧嘅时候咧。我可能会撞到， 又要揿下揿下， 跟住佢就不断去我明明听只歌咧，佢就帮我飞走咗啦，或者无啦啦碌到好细声啦。咁呢啲可能大家选择耳机嘅时候都要谂下选唔选择啦。 系啊，睇下冇啲运动耳机系啱自己啦。系啊，都系嗰句啊吓，听我哋节目都系好嘅。 多谢你啊，都提翻咧今日呢个嘅国际跑步日啦，都有啲唔同嘅慈善机构咧会希望大家趁住呢个好日子咧，又可以强身健体之余咧做下啲善事嘅。譬如话咧，真正发起呢一个日子嘅咧系一个嚟自美国纽约嘅机构啦。佢哋就係幫一啲唔同嘅年青人嘅組織咧，去幫佢哋做一啲免費嘅輔導啊，又或者用跑步嚟到籌款咧，去到幫佢哋做一啲即係社區工作嘅東西嘅。咁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佢哋嗰個網址咧都係免費咁幫大家咧可以印翻一張證書出嚟嘅、 哦。證書有咩用啊，媽咪？ 嗱咁樣嘅，因為咧就快到七月份又係啲熱門小學嘅小一入學嘅， 好有用啊！原來 嗱，首先笠個頭盔先，我唔知道有幾多間香港嘅小學會認可呢一張嘅證書。但 如果是国际学校呢就認可 啦，唔知大家自己去再發掘一下。有成人組咧，你可以趁住整個月，唔一定係今日嘅，成個六月份你都可以記錄自己跑步嘅好成績，然之後咧上載去，咁佢會印翻張證書俾你。小朋友咧唔使跑咁多嘅，一個 mile 唔係一公里嚇，大概1.6公里左右啦。你行又得，跑又得，總之你完成咗呢一件事，同埋爹哋媽咪一齊有個記錄嘅話咧，咁你都可以自己印翻張證書出嚟，鼓勵下小朋友咯。幫唔幫到小一入學都唔知，但係起碼小朋友。会好开心同爹哋妈咪一起做一件好事啊嘛！ Thought the day you disappeared that it was over, didn't even hear you leaving. Saw you with someone and thought that it was closure, but you still tell me that you need me. Baby, why? Tell me why? Can't you just make up your mind? Quit missing.You can't walk away, then come back to what we were. stop reminding me of when we said forever. I know exactly what you're doing. Oh, when you say you need to drop off all my sweaters, it's just one of your excuses. Baby, why? Tell me why. Can't you just make up your mind? We're messing with my head. You can't say you hate me, then call me when you're hurt. Baby, you know that's not how this works. No, that's not how this works. You can't walk away, then come back to where we were. Baby, you know that's not how this works. No, that's not how this works. No, don't say that you're 嗰套《狂野時速一首》嘅《See You Again》爆紅咗嘅佢啊 ，Charlie Puth 今次揾嚟係 Dan and Shay 嘅合作，有呢一首叫做《That's Not How It Works》。 晨光第一線 ，Vicky。 就讲跑步啦，跑步其实令到我哋咧个人系开心啲嘅。我每一次跑完步咧，都会啊，真系好似啊，今日就算有几多烦恼都好，我都好似放松咗，开心咗。翻、到屋企咧，冲个凉啊，都可以唱翻首开心嘅歌。 系嘅，好想知道你会唱咩歌？ 咩歌都会唱。 OK， 咁其实咧，快乐咧有好多身边唔同嘅人可以俾到我哋啦、其实小动物都可以嘅。Edison 中唔中意小动物啊？ 自從生咗小朋友之後咧、有個人仔去同我開心咧，特別多咗唔同嘅開心。但其實小動物真係嘅，我覺得所有動物 B B 都係可愛噶。 係啊，就算老人家都可愛。小動物嗰啲老人家， 即係啲 老年嘅 啲狗仔年長咗啦， 年長咗都係好可愛嘅。咁其實咧喺日本啊，佢有一個安老院啊，我覺得好好啊，就係、是、佢可以俾老人家同埋一啲動物佢哋一齊去共住。係、其實係唔多老人院會有呢、這、一個啊，可以提供到呢一樣嘢。點解咧？就係、是、可能會好多人都會覺得啊，動物咧喺度會唔會多細菌啊？或者上一代嘅老人家佢哋會覺得好似哎呀唔好搞我啦，唔好舐我啦，因為口水會污糟啊咁樣。 或者可能多毛會唔會有老人家鼻敏感咧？ 係啊，咁所以咧亦都唔多呢啲服務。 香港就有嗰啲寵物義工啊，或者動物義工咧， 醫生 偶爾咧都會去一下啲老人院嘅，因為即係嗱，我自己做義工嘅。數目字十隻手指數得曬啦，咁、但係即係我都試過一兩次嘅，即係有啲長者可能抱住啲貓咧，咁、又已經好笑逐顏開啊，好開心啊，跟住可能摸下啲狗仔，佢又覺得好舒心啊，即係呢啲都係。即系呢啲宠物义工队好好嘅一样嘢咯，最后我唔系冇参加啲义工嘅，我用金钱去 支持帮助，系咪啊？系啊， 尽咗力噶啦，尽咗力噶啦，我都啊。 唐九九义工咧，佢哋有一批真系专门冇任何嘅其他我哋所谓嘅名种狗啦，就咁唐狗，佢哋最近啱啱都开始翻入老人院啦，好开心，因为其实疫情咧，佢哋都唔能够做到呢件事，咁但系啱啱我都知道唐狗嗰个医生会咧，狗狗嘅医生咧，佢哋都可以翻老人院去同翻老人家玩，其实咧系俾佢哋去互相接触，可能只狗狗真系抱住啊，猫猫抱住啊，或者狗狗舐下你块面啊，其实有阵时老人家咧都好似有个释怀或者开心，知道有人陪伴佢咁样。咁喺呢一个日本嘅老人院咧，咁就好好啦。咁因为曾经咧就发生过一件事，我问一下小白啊，小白啊。如果你有狗狗嘛，系咪？咁如果你老啦，你幻想自己已经白发啦。你只狗狗都 甩埋发 添啦，都依然陪住你嘅，佢都未离开嘅。 吓、咁长命？ 系啊，你要幻想，要俾啲 想象， 幻想啊！ 打岔人哋。 咁到你白发嘅时候， 我会问佢长寿嘅秘诀。 够啦，小白，俾空间 Vicky 唔该。 幻想一下，俾多啲想象力。当你白发嘅时候，你只狗狗你要入老人院，你想唔想佢陪埋你一齐入去？ 咁梗系想啦。 点解啊？ 吓、啊、佢可以放我、啊， 咩？ 我都放咗佢咁多年咯， 但系佢 唔得，到佢放系啊， 但系佢唔够力推，唔够力推推你嗰个轮椅、啊，但系佢都想放你嘅， 咪叫埋隔篱嗰啲其他狗狗一齐好似拉我咁样拉咯，叫圣诞老人咁样啊， 圣诞老人啲鹿咁样。O K， 咁我嗰个陪伴都好嘅。 系啦，咁你都会想噶嘛？咁、其系 系啊系啊，我系我好想啊。 系啦，咁其实喺日本咧，就系、有一个老人院，其中一个伯伯咧，就系、因为发生咗一件，佢唔能够可以俾佢嘅狗狗陪伴一齐入呢个老人院。其实佢入咗去之后，住咗半年都冇，然后咧就带住遗憾咁样离开咗啦。咁、就发生咗呢一件事，令到咧有日本嘅安老院嘅人员咧就觉得唔系、其实如果假设呢一个老人家对于佢嚟讲，佢已经冇任何嘅屋企人，其实嗰一个嘅小狗就系属于佢嘅屋企人，而系唯一 啊， 系啊系啊。咁、所以佢哋就引发到佢哋会觉得，咦，其实可以做到呢件事，而动物的而且确有阵时系会疗愈到我哋人类嘅心灵啦，因为佢哋一啲天真可爱嘅样子，眼仔碌碌咁样望住你，其实你嗰一就算我自己都系。好做嘢好攰好攰，翻到屋企，哇！佢条尾巴揈到好开心好开心，你就会即刻觉得嗰日都唔攰啦咁样。咁所以有咗呢一样嘢咧，的而且确令到有好多老人家开心好多。喺、老人院入边咧，就算可能佢自己本身唔善于同人沟通，但系佢就可以同动物玩。动物沟通，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其实都睇下将来唔知即系虽然香港有呢一啲宠物医生啦、狗狗医生啦、猫猫医生啦，咁如果能够做到安老院有一啲动物可以同佢哋老人家一齐去长时间做一个陪伴嘅一个沟通嘅，其实我都觉得系一个唔错嘅。 就会有啦，其实 系希望啦， 一定会做呢一件事嘅。不过睇下到时嘅资源点分配啫，老老实实你去到啲即系叫做比较高端嘅老人院啊，你唔止揾个宠物陪。你啦，揾个人陪你都得啦，系咪啊？ 几个都 自己可能有 AI 宠物陪伴， 系啊， 呢个年代好难讲噶嘛。咁 AI 发展 又快，又系嗰啲咩啊 ？AR、VR 扩张实境啊， 系啊。 我想讲咧，我琴日睇咗呢个苹果发布会咧，即系认真睇晒啦。 又想买嘢啦， 真系好 impress 啊！同埋咧，佢嗰嚿嘢咁贵咧，我第一次觉得抵啊。 因为咧，好富有啊，才子。 我想讲咧，哇，佢入边啲功能真系好夸张。佢仲依家未有埋啲对应嘅 app 啊，有机会再同大家讲下啦，即係可能一阵喺买嘢优惠嘅时段多讲少少啦，因为佢未公开发售呢可以讲啊，佢公开发售嘅时候呢一阵就会话宣传啦，其实人哋咁大嗰嚿嘢真係好难帮佢宣传到，但係调返转头係囉，今时今日真係科技同埋人工智能点样改变咗我哋嘅生活，好似头先小白咁样讲。可能到時咧，只狗仔唔係長壽， 係啊， 佢係永生 嘅。佢永生，同埋咧嗰只狗仔可能咧，佢有機會識得講我哋啲話，因為佢機械狗嘛。 係啊， 咦咁咪即係咩？嗰啲機械貓咯， 不能代替，不能代替㗎。Fiki 覺得不能代替，因為佢係冇呢一個嘅温度。 啊！ 我俾啲体温佢， 你又知道温度唔可以制作出嚟， 我加啲体温俾佢， 你又知道， 我整埋心跳俾佢， 整埋心跳俾佢， 唔紧要，爱心都应该要系有嘅。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8:13啊，呢、这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清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啊！ 系早晨， 早晨，同我哋一齐咧睇睇琴日港股表现啦吓，咁啊，即系升转跌、哦，不过咧就其实个别板块咧都有几大力度嘅支持嘅。嗱，报章系咁形容嘅，憧憬咧内地组合拳啊，振经济咁啊，港股添动力啊，连最弱嘅板块包括咧内银啊、水泥啊。内房啊，呢啲全部咧都有一个升势嘅 ，OK， 咁啊，都见到连日来咧都有呢一类咁嘅消息咧，大家都喺度揣摩紧，内地系咪真系会用组合拳去提振经济 ？Kenny， 你点睇嘅咧吓？ 其实真系有需要咯，我觉得，因为睇翻即系内地方面咧，个面对而家有个经济嘅问题，就话虽然系经济就喺疫情之后咧就重启啦，就恢复翻正常嘅情况，但系咧个内部需求方面咧都系比较系疲弱噶。咁其实呢一个系啲问题积落咗落嚟，就系、第一，首先就系话过往嗰两年咧都系面对疫情啦，个管控措施方面咧都系影响住呢个系即系经济嘅活动啦。第二咧就系、个房地产啦，即系加埋房地产一齐啦，即系房地产方面咧就经过呢两。三年嗰個房地產嘅即係泡沫上邊咧，嗰、那個係即係調整嘅話咧，其實亦都係令到好多財富效應方面咧係受到影響嘅。咁而企業方面咧，好多內房大家都即係知啦，即係債務上面嘅問題非常之嚴重啦。咁啊，房地產投資方面咧就係明顯收縮咗好多啦。咁所以形成咗就係嗰、那個。財富效應方面咧就好受到影響嘅，咁所以伴隨住咧之前疫症嘅問題啦，加埋中美啦，中美咧亦都影響到呢個係成個呢個係全球供應鏈上面嘅生態環境啦。咁所以幾樣嘢疊加埋之後嘅話咧，其實內地方面咧面對嗰個經濟咧就是、一個信心上面嘅問題啦。咁你見到而家可能好多嘅內地嘅居民方面咧，其實就佢哋嗰個對前景啦、對收入啦、對就業嘅前景方面咧就變得悲觀啦。咁所以就唔願意係睇錢喎。咁另外咧，你睇到個失業率嘅情況方面咧，都係嚴重嘅。雖然嘅官方整體嘅失業率係講 5.1% 啦，但如果係針對翻16到20零歲嘅年輕人嘅失業率咧，係講緊 20% 以上嘅。咁以一班嘅年輕群眾嘅話，就正正咧。就係、是、消費力最強啦，就係、是、增長消費動力最犀利嘅一個群體嚟嘅。咁、但係就啱啱呢一班群體咧個失業率就最勁，所以就影響到消費嘅情況。咁所以，但係咧內地又唔係話完全冇錢嘅喎，因為點解咧？其實內地個居民存款係好龐大噶嘛，儲蓄率係好高噶嘛。所以我相信中央或者政府方面咧係需要。點樣去諗啲方法係令到咧啲市民係恢復翻對前景嘅信心之後咧，就推動翻個消費，又推動翻經濟咯。 咁啊睇下買房咧係咪幫得到手啦？咁啊，琴日咧內地都有官方媒體咧，咁啊希望咧放寬啊一線城市嘅限購令，咁啊內房嘅 A 股彈啦，唔止嘅，其實琴日咧帶住港股原先咧唔使跌嘅咧，都係靠咧一眾嘅藍籌股入邊嘅內房股啦。咁譬如睇到龍湖地產。咁啊，都升 7.8% 啦。咁啊，碧桂园好耐未见过啦，升 6.2% 啦。咁呢啲都系支持住大市嘅原先咁样。咁好耐未同 Kenny 讲过内房股啦。其实内房同埋物管咧，我哋一路都即系 Kenny 之前都有讲，睇法都系一般啲啦。有冇机会转一转绿灯咧？ 我覺得暫時如果你睇好內房嘅話咧，都係啊，又翻翻轉頭買翻嗰三隻啦，就688啊、109啊、123，因為佢哋其實咧，如果你留意翻嘅話，係五月咧，其實都跌得幾嚴重嘅，因為之前其實佢哋都係比較硬淨啲啊嘛，所以有啲民企類型嘅內房股份方面咧，都跌到一破一碌噶啦，咁但係呢三隻咧都係比較硬淨啲嘅，咁但係去到五月初時間咧，連呢啲都跌落嚟，咁所以你見到佢哋咧就相對之前咧嗰個係股價或者股值都吸引咗好多嘅，咁同埋留意翻咧，其實呢三隻咧過往呢兩三日咧喺低位都有個明顯嘅反彈出嚟嘅，所以直播率係相對高嘅。因為頭先我哋講啲民企類型嗰啲內房嘅話咧，仍然都面對緊啲問題，就係債務上邊嘅問題啊。雖然你話即係內地嘅房地產可能有啲措施係放寬啦，但係咧係咪可以解決得到咧佢哋積聚一啲境外債嘅問題咧？咁呢個就要好長時間，因為佢要。買一輪樓啦，套翻啲 cash flow 啦，現金流改善啦，跟住先至可以慢慢去還債啦。還債之後，究竟仲有冇錢去買地啦、去投資啦？咁又另一回事咯。咁所以個不明朗因素咧，相對嚟講係民企類型嘅內房係多嘅。咁既然連啲最大實力啊、最官方嗰啲跌咗落嚟啦，咁不如趁低買嗰啲反而係會好啲啦。咁同埋你放寬限購絕對好事嘅，但係個問題就在於啦，你能唔能夠令到啲人去買咧？就啲人。 譬如市民是買完的話咧，佢覺得個樓價係跌嘅，咁佢就不願意買喎。就算你放寬俾佢買，佢都唔願意買喎。而家就出現一個問題，就話限購限價嘛。限價嘅話咧，就新開嘅樓盤嘅話咧，個價錢係要還要比嗰個係二手樓側邊嘅二手樓係平喎，係倒掛喎。咁你咪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大家有個 expectation 啦，就話哇個樓價其實係會跌嘅喎。 係，如果唔係就唔使開個口已經係撳低咗落嚟開啦，係咪先？ 係咯。咁既然係會跌嘅，咁我點解要買住？點解要買咧？以前唔同啊，即係人買嘢好得意噶嘛，投資都係啦。香港投資者投資股票都係噶啦，越升就越買噶嘛，越跌越平就唔買噶嘛。 係啊，都有呢個情況，咁大家可能咧都係要觀察下先啦。好啦，講翻大市嘅情況啦，咁啊，琴日咧就受制於幾條移動平均線啦。琴日節目咧 ，Kenny 已經有講話難啲咧，咁樣啊，果之然真係難啲。咁就算咧超過1000億嘅成交咧，最後咧都要倒跌9點。今日有冇機會睇翻好少少咧？咁啊，短線有冇機會衝翻上去19500點啊？ 我都有機會試嘅，但係咧，你話係咪能夠企得穩咧，或者能唔能夠係即突破咧？我相信要真係需要時間咯。因為你睇翻好似琴日咁講，都係就算琴日你最高去到19377點啦，咁但係你見到其實喺高位方面咧，啲人都係傾向就沽貨啊，獲利回吐啊，就多過咧就係再追貨，所以到最後咧，你連條20天平均線咧都唔能夠收復。咁我即係覺得嗰個上升動力方面咧就，相對嚟講仍然都係比較弱少少啦，咁所以變咗要啲時間先有機會去收復得到上面嗰個50天啊100天平均線，但我相信係會試嘅，因為佢個指數即係由呢個係之前嘅徘徊區跌到落去18000嘅話咧，點都有啲 short covering 啊，同埋都會有啲趁低吸納出現翻嘅，咁同埋都留意翻北水啦，但係北水方面咧其實而家比較飄忽嘅，我覺得 就琴日又無端端又走咗啲盈富基金，都走咗8.幾億啊嚇，咁啊真係未必捉到個節奏啊。好，咁啊 Kenny 轉個角度同你講下啲 gadget 嘢先，咁啊，琴日咧蘋果公司有首部嘅空間運算裝置啦，咁啊接近咧2.7萬。咁啊，哇！睇完个发布会或者讲嗰个短片咧，哇！真系进入咗 AR VR 嘅世界。咁嗱，不过咧都关股票市场事嘅。琴日咧仲苹果概念股咧出现呢一嚿嘢之后咧，系咪市场唔 buy 定点？佢唔系跌几个 percent， 跌10几%，有几只苹果概念股咁啊？唔特别去讲边一只啦，即系喺香港上市嗰几只啊吓。咁啊，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咧？你又有冇睇过发布会啊 ，Kenny？ 有啊，嗱，嗰個產品係都幾型下嘅，不過個價錢嘅定位咧，去到3499美金嘅話咧，即係折合翻成28000幾蚊港紙啊，咁似乎嗰個門檻相對嚟講就比較高咗啲，咁同埋始終咧佢係一個VR AR 嘅穿戴裝置啊，咁同一般我哋買手機啊或者係平板方面有啲唔同，即係我相信咧就你唔會帶住呢個 VR AR 裝置喺街度行街，就算係都好危險啊，都唔鼓勵啦，係嘛？咁所以變咗相較一般嘅手機或者平板嚟講嘅話咧，個普及化程度可能冇咁高嘅，咁可能會比較即係小眾啲，專注喺話比較 focus 喺啲元宇宙啊、虛擬世界啊，或者玩啲 online games 嗰啲朋友就會買嘅，咁所以就形成咗咧嗰個有少少係。唔係掀起多個熱潮出嚟咯，咁同埋另一樣嘢就係話嗰個蘋果今次咧，好似冇講過係 AI 相關嘅嘢好多，因為其實而家嗱之前咧前舊年咧就大家當然啦係 focus 喺元宇宙啊好最深啊依樣嘢講，所以VR 啊 AR 啊 MR 啲裝置嘅話咧就好受歡迎啦。但係踏入今年咧，其實而家講 AI 喎，反而調翻轉咧，蘋果喺 AI 嘅範疇咧着墨就唔多喎。 係咯，同埋仲係講緊 Siri 叫你做啲乜咧？人哋已經係可以幫你寫到篇大學論文啊，或者甚或乎近排都有聽到，好似譬如阿家驅可以用 AI 即係整翻隻歌出嚟咁樣，有一種還原度好高嘅。咁佢喺呢個技術含量又未能夠講出或者體現到出嚟咯，係咪啊 ，Kenny？ 系啊，呢个就其实系有少少你见到啊咩郭明奇啊，即系呢个最强嘅苹果分析师都有讲啦。其实佢哋都有提到喺 AI 嘅范畴上边咧，苹果就真系比较着墨点唔多。咁同埋因为咧 AI 相信而家大家都会认同咧，未来会系嗰、那个应用嘅场景好多，同埋个延展性啊，同埋嗰个创作力会好多。咁所以如果唔接觸於 AI 呢樣嘢嘅話咧，可能就算你喺而家依個手機啊，或者喺依個虛擬世界嘅或者元宇宙嘅時代咧，係做一個領軍嘅。但如果你唔去著墨 AI 嘅話咧， 好容易會被新一啲產品或者 service 去淘汰咗。 嗯，咁所以咧，即係散户股民咧都要多啲啊，即係做多啲功課啊，睇多啲啊，你先會了解到啊，點解有啲新 product 出完嚟唔係提振股價嘅，反而咧相關嘅股份咧就跌到一鋪一碌嘅，原因就係咁樣啦。咁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曬 Kenny， 咁我哋聽日再後日再傾啦，拜拜。 拜拜。 凡间偏偏想不平凡，也许美丽过白昼，可以美丽到白头。前途太大，偏偏天真得浪漫，要做到忘忧，想着以后。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奔走，记住无惊怕，肩就肩，穿一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得一刹，想一世，宇宙能崩塌，都要抱着睡，变白发。世事难测，喜欢天色常蓝，也许渴望有就有，可以快乐还会有自由。天黑黑抱抱你，世事在变卦，天黑黑茫茫城内，未来为了谁挣扎，都要忘记他。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滚走，记住无惊怕，见就见，穿一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得一刹，想一世，宇宙能崩塌，地球能着睡头发白，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哦哦哦哦哦哦哦，头发白，抱着睡头发白，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就这样到天黑，天黑黑，抱抱你。在变卦，天黑黑，月更亮，宇宙到底那日崩塌，都要抱着睡，头发白好吗？ A P 潘宇谦，天黑时想跟你到白头。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8点27分啊，呢两个优惠呢同大家放送一下。第一个呢就係嗰啲 NBA 篮球迷士啊，咁啊尼纳特呢Damian Lillard 呢就嚟香港喎，即係被誉为手錶佬，三四年呢冇 NBA 嘅球星嚟过啦。 终于嚟啦。 係啦，嗱佢今次嚟呢个门票呢係唔公开发售嘅，亦都唔係卖钱嘅。你要喺呢佢哋官方个 IG 嗰度呢就答一条问题，答完之后咧，你就有机会入场啦，就系、是哦、即系睇下。 如果佢抽咗我，我系唔需要俾钱就可以入。 唔使啊，唔使啊，系啊，你就咁就入得去噶啦。同埋几好啊，好耐。 问咗未啊？条问题 你可以上网揾更加多嘅，系、哦、啊，我就报咗名啦，已经 答咗问题啦， 唔知抽唔抽到咧咁样啊？ 祝你好运啊！ 希望啦， 签个名俾我睇下， 应该唔得嘅，应该掂唔到啊！依家好多玻璃格噶嘛，系咪先？ 摇佢嘅一张纸牌 系啦，打张卡已经好好啦。咁、如果你话喂唔中意打波喎，阿、喂有咩其他都系关于 I G 嘅呢啲叫着数优惠啊，或者生活理财嘢咧啊，原来咧嗰、那个日式嗰个连锁快速时装店，即系 U 字头嗰、那个。咁咧，佢夏天嗱，冬天嘅时候咪有啲好暖嘅薄薄地嗰啲内衣嘅，又话保暖又话成咁样啦。 嗰啲咩热能科技啊？ 系啦系，好好啊，你翻译得， 梗系啦，专长嚟噶嘛。 跟住咧，夏天咧，佢就有个咧凉快科技嘅。嗰、那个衫，嗰、那个底衫，嗱、嗰啲凉快科技嘅衫，嗱，我唔知道女士啦，我系马一佬啦。如果我要打呔着西装恤衫咁样咧，你入边点都要打翻个底嘅。如果唔系，我大汗咧会透晒出嚟，好核突噶嘛。咁、但系你有翻一件咧凉快呢啲内衣咧，好似有帮到手。嗱，意思系咩咧？其实咧，你只要喺佢哋官方个 I G 咧，又系咧。即系发一个贴文 tag 两个 friend 咧，就有机会咧获取一件免费嘅呢个凉快内衣啦。 有冇颜色拣噶？即系佢白色嘅、 通常抽奖都冇噶啦。 冇睇到咁，冇睇到咁仔细。 呢只比件粉红色我点睇？ 等我完咗睇下先。 梗系啦， 你俾屋企人着咯。粉红色系咪先？依家流行 pink 啊，今年系因为 Pride Month 啦。 系啦，同埋嚟紧嗰套电影啊，都系全部都系粉红色噶嘛。即系嗰个 公仔嗰、个 换衫公仔啊！哇，原来真系用油漆去油喎、 啊！系啊，哇！佢曾经咧，因为要整到成个景都系粉红色咧，而呢个粉红色嘅油曾经断过货。 系啊，曾经系短缺啊！呢个粉红色油，即系咁夸张咩？我想讲， 真系要睇下咯。之后 系交俾你啦吓。咁、既然你咁投入， 我想睇啊！ 我要睇下嘅，欣赏下。我都中意啊，马高罗比啊，咁靓女。 我中意 Ryan Gosling 多啲。 好啊，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在何文田捣破一个制毒工厂，拘捕一名男子。油尖警区特别职务队人员根据线报和经过深入调查之后，寻日展开行动，突击搜查窝打老道97号一个单位。在房间内检获重大约 2.7 公斤，市值大约290万元的怀疑可卡因，一批制毒和包装工具。单位内一名26岁本地男子涉嫌制毒被捕，正是被扣留调查。中方严重关切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遭受破坏，呼吁各方应该保持理性克制，恢复和谈。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安理会就事件召开的紧急会议之中发言，指大坝被破坏造成的人道、经济和生态影响令到中方深感担忧。中方呼吁所有冲突当事方遵守国际人道法，全力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安全。中方支持联合国和有关人道组织积极行动，为人员转移和后续救助全力提供协助。至于大坝遭受破坏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影响，将军说核灾难一旦发生，没人可以独善其身。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可能加剧对抗导致误判的言行，维持核电站安全。他重申，中方将会一如既往继续站在和平一边，与有关合作伙伴一同为推动劝和促谈、实现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作出不懈努力。伊朗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在关闭七年之后正式重新开放。大使馆位于首都利雅得使馆区，重新开放仪式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举行。沙特代表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驻沙特使馆代表应邀出席仪式。沙特在2016年以恐怖主义处决著名什叶派教士尼姆尔，

得奖作品更会以声音演绎，于未然康康节目内播放及上载至特备网页。 想知道更多有关爱一世家书选举嘅详情，以及系下载参赛表格，就可以click入家信受一生网页 rthk.hk/family2024。 CIBS 人人广播， 新搞作浪接浪。 点啊？都做完申请啦，仲搞咩啊？好得闲啊？ 系好唔得闲啊！ 因为有全新企划 CIBS EMY 广播青年大募集。Man, EMY 欢乐今宵啊！ 大叔，嗰、那个系 EYT 啊 ，EMY 即系 Ethnic Minority Youth 少数族裔青年人啊，我都识好多噶、啊。 诶，咁就要鼓励佢哋参加大募集，成为 CIBS EMY 广播青年啦。 详情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今日要做到啲乜嘢啊？计琴日记唔记得我哋个task 系乜嘢啊？ 琴日啊嘛，系咪啊？琴日我哋系咪就系讲话要对住块镜赞自己靓？ 系啦，所以你今日靓咗啦，系，所以你今日靓咗啦。 多谢。 如果你今日再赞自己靓咧，就更靓啲啦。系啊，冇错啦。 最紧要心情靓。 好啦，嗱，今日咧我哋就唔系外貌协会啦，我哋咧就尝试咧，做一啲技巧啲嘅嘢，系嘛？嗯，系乜嘢咧？ 冇错，就系、是、一笔过画一个圆圈。 好嘢，咁难嘅嘢都俾你谂到。 呢、這个咧一笔过画一个圆圈，千祈唔好睇小佢啊！ 好似好简单啫， 其实就好困难。呢个系一个练习嚟嘅，就希望我哋即系画呢一个圆圈嘅时候咧，就除咗眼明手快之外，个心要静啊。原来一个人个心乱嘅时候咧，我哋画嘅圆圈可能会系抽象啲嘅，或者咧你发觉嗰个位咧圆唔到啊，而圆嘅意思就系你字个起点掂唔到啊，系啦，即系终点起点咧掂唔到咁样， 系， 咁就唔系一个靓嘅圆圈。 O、okay. K， 所以我哋要学习咧，透呢个圆圈嘅画玩意咧。学习点为之静啦， 即刻试一次啦，不如 即刻试一次， 边个试先啊 ？Vicky 咯， 你啦，好嘛？ 你企起身啦，睇唔到你画，我要形容噶嘛。你画紧嘅时候，我又唔想你形容，等我嚟啦，啲粗重嘢系啦。 Vicky 专注 嗱，而家 Vicky 咧就攞住张纸啦，咁啊画一个圆圈啦，一笔过，唔可以补笔啊吓，咁样。 O K 喎 ，O K 喎，顺嘅喎，真系，哦，佢本身画画噶， 系咩？ 咁啊，点啫？唔同噶，唔关事嘅。 你唔讲嘅，你识画画， 系咯？ 佢话你普通人嚟 啊！我有教小朋友画画， 我喺度教佢啫。 兴趣班三至六岁小朋友画画， 可唔可以教埋我啲女啊？ 梗系可以啦，我最中意同小朋友。 等等先，我要帮你啲女讲，妈咪其实咧，我已经好多嘢学噶啦。礼拜六日咧，我要打 rugby 喎，打咗几个钟噶啦，已经。 你睇下鼠姐，睇下鼠姐。 OK OK。 好啦，我画完就梗系到话哦啦。 点解嘅？ 因为你啱啱介绍完，我而家帮大家介绍翻你画个圆圈咯。 你啦，蔡子欧。 嗱，其实咧唔使画咁大嘅，咁你咪可以靓啲咯。 系喎。 果然是聪明喎、啊、OK 喎、啊、件事。 小啲就得㗎啦。 係喎呀。 又學習到原來技巧可以做到呢樣 嘢。我呢度用返我自己的支筆啦、嗯、我今到我嘉明啦，嘉明又試下先，等我試下點樣可以畫一個圓圈先。我 OK 好，我唔形容啦，因為我哋陣間希望可以將呢一張大家都有個圓圈嘅紙張嘅相呢摆翻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上面， 系啦， 等各位嘅听众朋友都可以估一估，究竟边个话边个圆圈嘅咧？OK， 好、啊，咁又可以， 咦，咁啊 O 个最易估、啊， 唔系你画过。你畫一個細個， 你又 做 差唔多嘅， 咁啲人咪可以混淆到。 係啊， 好啊， 點可以擾亂下大家嘅視線呢？ 我係咪真係畫個細咧？又唔知喎。 唔知㗎，係啦，知㗎。究竟 A、B、C、D 係等於邊一個係阿歐畫嘅？邊個係小白嘅？邊一個係 Vicky 同埋邊個係嘉明嘅咧？ 放心，呢個咧係神光底線冇獎問答遊戲，冇獎問答遊戲， 冇門票， 係啊，冇乜都冇嘅，唔會睇到呢樣，又冇 背心，又 冇背心，又冇清涼。内衣乜都冇， 好有趣，好好玩， 有快 乐可以估，冇错。 咁希望大家一起去玩一下啦。咁我哋都尝试去做每一日呢啲365日嘅挑战，咁令到大家开心一啲啦，同埋成个精神面貌都会好。譬如琴日嗰个 task 咧，就系望住块镜同自己讲话啊，你好啊，加油啊，同埋咧即系扮靓啲自己啊。咁人好简单嘅啫，自信心翻晒嚟啊，你自然会开心啦。好啦，系咪影咗啦 ，Vicky？ 我哋头。先个照片 影咗啦，我转头就摆上去，大家都可以画一个你一不过嘅圆圈铺上去，大家一齐欣赏一下大家画嘅圆圈啦。 好，咁啊，依个时间咧，听听嘉明嘅环节先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嚟到神光第一线当中嘅家长考牌学堂咧，嘉明家邀请到一啲非常之精彩嘅嘉宾啦。其实咧，讲到点样做家长，有好多基本啦或者系根源嘅问题咧，都可以值得大家探究一下嘅。我哋今日咧就邀请到循道为你杨镇社会服务处嘅到校学前康复服务嘅部门主管，我哋有 Yankee 就系郑姑娘啦。Hello 啊 ，Hello 嘉明你好，大家好。 你都好多种唔同嘅身份嘅噃，因为我知嗱，你而家就系到校啦，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唔同喺十几年前已经系储埋翻嚟。经验啦，我哋讲话要做家长要去考牌，但你今日就会带翻我哋翻去，其实做夫妇都要考牌噶噃。 冇错冇错，嗱好多时咧，我哋做咗父母啦，其实好似我自己，其实都系两个小朋友嘅妈妈嚟啦。咁同嘉明你一样，你犀利啲三个咁样。咁我哋做咗父母，成日都会想去睇好多嘅资讯，去学点样去做父母，去攞翻个牌翻嚟，好似稳阵啲咁样。咁但系有时候当我哋跳咗入父母角色嘅时候，我哋好多时都有机会忘却咗，原来当我哋要去建立父母同子女嘅亲密关系前，伴侣之间嘅亲密关系先系我哋首要咧要去建立嘅第一步。咁都好视乎就系嗰对父母，其实佢哋去担任父母呢个角色前，佢哋究竟经历咗几耐呢一个伴侣嘅关系嘅磨合。系啦，因为我相信每一对父母佢哋去做父母前嗰段嘅经历咧，每人时间都有长有短啦。咁但系我哋就唔系视乎之前嘅时间长定短，而系我哋 here and now 当下呢一刻，我哋究竟有几注意呢段关系，而我哋点样去开始 ongoing 嘅关系建立？ 哇，好紧要 啊！系啊，冇错，好紧要啊！ 因为我见到好多嘅父母，即系我身边嘅朋友都系啦，成日一埋口咧就讲下今日啲仔女系点样，好少问候对方啦，已经。 冇错啊，因为咧我哋已经俾照顾小朋友上面好多繁琐嘅事情，我哋俗称好多 task 啦，系啊，咁咧就已经去浸住自己啦，咁变咗我哋就系一见到对方，咦，你搞掂佢呢样嘢未啊？ 系啊， 煲咗交咗学费未啊？做咗功课未啊？咁通常就环绕喺呢啲话题咯。咁变咗我哋返去当讲两个即係couple 之间关系啦，我哋都会有期望㗎喎。其实我哋成日都讲呢，我估大家都有听过个 terms 就係神队友、猪队友。 神队友真係一队友难求啊。 係呀，当我哋讲呢一个嘅 terms 嘅时候，其实本身呢嗰个 statement 係讲緊啲咩呢，係源自于我哋去描述一个团体游戏里面嘅 statement， 唔怕神一般嘅对手，只怕猪一般嘅队友。反映緊啲咩呀，就係讲緊我哋原来好期望喺日常生活中我哋嘅伴侣係有神队友嘅角色和功能。咁 变咗背后就系、是、我哋可能喺生活上、现实生活上对伴侣有机会或多或少曾经出现失望，嗯、或者曾经咧出现期望，所以我哋先会咁样去形容我哋嘅伴侣。咁当我哋咁样去睇嘅时候，原来翻去一个作为父母嘅角色，我哋要去照顾嘅反而系我哋先照顾伴侣关系。 嗯，其实对于仔女嚟讲，佢哋睇住自己爸爸妈妈点样相处，都系潜意识嘅影响嚟噶噃。 绝对系啊，因为咧，其实原来即系我谂有好多研究都显示啦，如果当父母之间嘅亲密关系越紧密，其实咧本身小朋友咧会建立咗一个亲密感嘅，佢对于人嘅亲密感，嗰种安全感，以至当佢将来咧去同人去互动啦，或者同人咧去建立关系嘅时候咧，其实佢会容易大胆放手好多。咁、反而如果咧父母之间咧嗰个关系咧系常常都好紧张啦，或者好多唔理解啊、误解啊、冲突啊，咁小朋友其实个安全感唔够嘅时候咧，其实佢去尝试新事物咯，或者系佢嗰种嘅面对挑战啊、困难嗰个抗逆力咧，其实都会低啲。 最简单问一句啦，各位听住嘅晨光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小朋友嘅话，你上一次带小朋友出街嘅时候，你有冇拖下你嘅伴侣只手啊？或者你哋临出门口翻工之前，有冇锡一锡对方先？都可以有啲唔同嘅反省嘅位置、 啊。冇错啊，冇错啊，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即系我哋都讲咧，我哋要学习点样去欣赏我哋伴侣嘅付出，因为人生咧，其实日常生活里边，我哋都太多琐事要去处理，包括照顾家庭里边啦嘅大小事务啦，安排工人姐姐啦，各样点样去照顾家庭啦，安排仔女里边，头先都讲过啦，即系学校嘅事务啦，考试测验啦，系啦，即系实在太多啦。咁停落嚟嘅时候，我哋点样去欣赏对方喺我哋家庭岗位里边嘅付出？呢个系非常重要。我哋一分嘅多谢，可能多谢太太记得为小朋友咧交学费啦、交车费啦，呢种都系好值得感恩嘅，因为可能作为先生嘅我系啦，唔记得咗，其实原来太太系好细心、好细致地去完成每一个好琐事。咁呢一份嘅小欣赏，其实太太即系听在心里边咧，系甜在心里，系啊。咁呢个关系就慢慢去变得更加亲密咯。 系，即系我哋基本系由观察开始啦，再由个可能个嘴有个赞赏嘅行动啦，都系一个唔错嘅第一步嚟嘅。 冇错，嗱，我哋都常常讲啦，即系去建立亲密关系咧，有好多唔同嘅形式。我哋都要停一停落嚟去再望一望对方，因为我哋成日讲建立关系系一个 ongoing process， 即系一个现在进行式嚟噶，唔系一个现在式，都唔系一个过去式。换言之系太太以前中意嘅嘢，可能系用甜言蜜语系啦去表达爱，又或是今日其实可能佢需要嘅系身体语言表达爱，一个拥抱。系啦，一个咧摆喺佢膊头里边嘅手，或者话俾佢听啊，我嘅膊头你可以挨落嚟，甚或乎喺节日里边，可能太太都会想用小礼物去表达爱。咁每一个人去表达爱嘅形式都会随住佢自己可能年月啦、经历啦、年岁咧都有转变。所以点解我哋成日都话关系建立系一个 ongoing process， 即系我哋要时刻地保持一个恋爱进行式嘅一个状态。系啦。以至咧去留意对方嘅需要， 系，所以唔系净系每一年一次嘅妈妈节啊、爸爸节啊咁简单嘅，真系 系啊，冇错啊。所以我哋唔一定喺乜嘢节，如果当我哋每一日咧都有留意到对方嘅需要，有一啲嘅小心意嘅表达，其实每一日都可以系情人节。 哇，咁就真系最好啦！多谢晒你啊，英杰，唔该晒，郑姑娘。 修补起来，就算誓约早已蒙尘，仍能叫唤散失灵魂。谁曾行太远，回头寻回初心，线索是你共我，沿途纠葛一

油塘据讲咧，以前就称之为油塘，不过咧就唔系而家嘅油啦，系用油水个油。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间，聚酒湾防线就系起源于咧就系葵涌、荃湾去到油塘一带噶。嗱，油塘最早出现喺1924年香港政府军部嘅魔鬼山地图上边，按照翻呢个地理位置上，北面有茶果岭村，可以见得到油塘嘅地名出处咧系更加早噶。啊，当其时亦都系未有任何嘅发展嘅。根据翻1963年香港年报咯，同一个书入边有两幅嘅地图，一本书咧就写住马油塘，一本书咧就写住油塘。以上讲呢两个名字，个油咧都系油水嗰个油。同一个地方点解会有两个名呢？马油塘嘅出处仍然仲未有定论噶，但系油塘、马油塘嘅命名咧，据讲系由于蓝田山上边嘅马油塘村，不过两者相距亦都比较远嘅，呢个未必系真嘅。1960年末代，政府当其时想兴建地下铁路，曾经建议喺现时油塘村一带设有马油塘站，但系最后因为兴建铁路系统规模缩减而除去噶。换过嚟嘅就系2002年兴建铁路将军澳线，亦都喺呢一带设置一个铁路站，更加命名为油塘站。所以今日大家咧就会统一叫佢做油塘啦。 油塘一个好地方啊，小白， 梗系啦， 又可以食海鲜落去呢个三家村， 唔同晒啦。即系而家同以前嗰啲发展咧，我自己都中意睇翻就以前嗰啲相同而家啲相，成日喺度做对比嘅。哇！你发觉成个香港真系完全不一样。今日嗰个进步就系用夸张两个字嚟形容啊。 咁啊，又可以有个海滨可以跑下步啦。 系啊， 最重要系咩咧？嚟紧嗰度咧收晒地噶啦。会起好多好多楼，好多好多临海嘅豪宅啊！嗰个位， 油塘豪宅区， 系啊，真系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早晨，9:09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市场关注咧联储局下周嘅议息结果啦，美股靠稳嘅，道指咧升十点，标普500指数咧升十点啊，创咗近九个月嘅新高啦，纳指咧亦都升到去超过一年嘅高位，升46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收报13276点啦，咁带动咧科技股都做好啊，大型嘅蓝筹咧 ADR 亦都系好嘅，咁啊汇控咧接入港元。计算咧59.92啦，咁啊至于咧，腾讯咧亦都去到啲高啲嘅位置啦，带动咧港股 ADR 咧亦都上扬嘅，升302点。睇下今日港股咧可唔可以啊高开高收啦，靠稳喺19500点嘅楼上咧，散户股民咁就开心啦。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 在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入面我哋有个环节叫做晨光好友，咁啊，梗系第一集咧，我哋揾嚟就系 Joyce 啦，系啦，咁啊，佢今日咧就上咗上嚟，就会同我哋倾下偈，咁啊，当然亦都系最想问阿陈明喜嘅最一样嘢就系、是，其实我哋而家新嘅版本嘅主题歌曲咧。是你帮手去到做一个编制的、哦。咁啊当然是我哋嘅好朋友嘅第一位啦。 係啊、Hello. 相信佢嘅声音呢大家听众呢都系唔陌生嘅。日日都听啊一字都听啊。 大家好。 巴拉巴拉。 系啊，其实真系想问翻咧，咁多年以嚟，其实你对音乐嗰个认识当然系好深啦，即系可能屋企又会听好多音乐啦，咁你自己对音乐系已经由细到大都系因为。貫徹始終就好喜歡噶啦，係嘛？ 係啊，其實真係由細到大音樂，因為屋企人都係做音樂啦，咁所以其實係一件好自然存在嘅事情，即係甚至娛樂圈、音樂圈，即係唔係覺得一件好陌生嘅事情嚟嘅。但係有啲似即係氧氣咯，講真，即係你冇諗過佢喺度，但係亦都日日會用、會接觸、會需要咁樣咯。但你又唔係好懷疑到佢咁樣咯。咁跟住之後自己都會中意唱歌啦、寫歌啦、中學有夾 band。咁样，咁嗰时都系想中意写歌送俾人嘅，系啊，即系呢啲即系冷静嘅一啲招数咁样，咁就由细都好明白。 可唔可以送牌俾我？ 搵人搵人， 好啊， 睇心情睇心情， 会睇心情啊。 咁跟住之后都有啲经历，即系譬如去做一啲义工嘅经历，会令我好见到流行音乐嘅一啲力量嘅，系啊，即系譬如有一次中学同同学去咗广州一个山區叫做白灣，咁就教英文，教山區小朋友英文。咁一開始咧，佢哋就完全唔理我哋啦，即系唔想參與我哋設計嘅課程啦。咁到最後咧，我哋係透過同佢哋唱一首英文歌咧，佢哋先好似180度態度轉變，即系變得好熱情啊，好開心，好願意一齊參與玩咁樣。跟住佢真係最後20分鐘內學咗半首英文歌咯。咁所以嗰刻就係我嗰時16歲到啦，就好令我睇到。即係一首好嘅歌可以打破啲文化語言啊嘅界限咁樣咯，咁就好明白呢個音樂嘅力量。 係音樂啊，藝術嘅力量都好大啊，係 啊， 即係可以橫跨咗語言同埋國界嘅界限，即係令到大家個心入邊容易咧就連結啦。呢個好好啊，呢個好好， 所以好特別嘅。咁跟住。到真係自己都失眠啊、焦慮啊，之後就接觸到呢個叫音頻治療啦、sound healing 呢樣嘢啦，咁就再深一層了解到音樂或者聲音嘅力量，其實唔只係嗰種流行曲帶到嘅情緒抒發或者即係交流咯，其實佢係真係有一個好實在嘅、好科學嘅療愈嘅作用咁樣咯。 哦，這個一陣間一定要講啊！但係想先問咗嘅咧，就係我哋嗰隻巴拉巴拉巴拉嘅主題曲啊。嗱，個 melody 咁多年，其實我哋都有個旋律既定旋律喺度噶啦。咁你聽咗一個既定旋律之後，你點樣去編曲上面？你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咧？其實我想問你幾年嘅咧條問題 係咪啊？其實我都好多謝你用咗咁耐冇改嘅，我知道第啲 version 咁樣啦。嗰時係就我哋大家都好中意，我知道 Robin 都係啦，一啲日本嘅音樂。 你都係啊， 係啦， 你都由霓虹哥乜地決定咧？ 係霓虹哥， 好啦好啦，我先走先，順便乜啫？ 係啦，有呢啲嘅興趣啦，大家咁所以俾咗一啲日本樂隊嘅 reference 我咁樣，譬如係 Red Wings 嘅歌啊咁樣嗰啲，咁就。好有趣咯，即系点样将一首咁经典嘅 Jingle 变成一首少少摇滚，但系又都系要即系清爽啦，令大家提神啦，又唔可以太行啦咁，咁所以就嗰时去慢慢琢磨都系好好玩嘅。咁同埋想即系我都知道我把声系 relax 嘅令人，所以我就加咗咁多嗰啲叭叭叭入去咁样。 咁你做到个效果？ 我哋成日跟住唱嘅， 系啊， 加咗啲歌词入去呢叭叭叭， 系啊。 我系 Billy 叭啦，把口唔停。咁啊都系好啊，咁令到朝头早咧听晨光嘅听众都有一个。開心嘅早上，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因為你一聽收音機開《晨光第一線》個主題曲，已經令到啊，我有一個快樂嘅一天已經要開始啦， 有舒服嘅感覺， 冇錯啦。所以個主題曲咧，我覺得相當之重要，咁啊，亦都作得相當之好嘅， 係啊， 非常之好啦。咁啊嗱，你頭先都講過啦，其實你由細到大對音樂都有個好大嘅認識啦、學習啊，亦都知道佢音樂個力量好多啊。咁你講翻啦，呢個音頻治療師啦。其實是要做啲咩噶？係即係要去幫人啦，定係幫自己啊？定係點樣？ 係其實音頻治療個威力係好大，同埋幾無限嘅，即係佢係一種自然療法啦。咁透過聽或者身體真係接觸嗰啲頻率嘅震動 咧，接觸到㗎？ 係啦，其實 喺空氣入邊摸到㗎。 係咯，唔係佢係將個樂器直情擺上你身都可以，跟住再敲，咁個震動就直接可以進入你身體咁樣啦。係啦，所以有兩種方法接觸呢啲頻率嘅，係啦，聽同埋即係 physical 啦，咁跟住呢啲頻率就係會好似 tune 樂器咁樣咯，即係將你嘅身心 tune 翻去最健康嘅狀態。因為有時我哋唔舒服咧，其實就係等於好似走音， 系啦，咁其实同一个物理嘅原理嘅啫，即系系 tuning 咯。 咁我哋点知几时系啱同埋唔啱咧？那个定位喺边噶？ 咁其实讲少少 technical 啦，即系物理上就系任何有震动嘅嘢都会输出频率嘅。咁啲乐器我一敲佢就震啦，所以佢个频率就出到嚟啦。咁但系人体都有频率嘅，因为我哋有细胞，咁我哋有生命，咁细胞就震紧去运作噶嘛。咁所以我哋都输出紧一啲频率咯。咁所以同时就系身体每一个部位都有一个即系科学家研究过叫做最健康嘅频率嘅一个定位， 即系有个声音去指标咁样嘅， 系啦，指标嘅。咁当你胃痛，咁你就可以了解为走咗音啦。咁譬如个胃当啦，乱噏唔系嘅，但系乱噏系100 Hz 当个胃。咁你胃痛嘅时候就走音啦。咁我就用一个100 Hz 嘅道具去同你制造共鸣，就帮你 tune 翻去100 Hz。咁你就會舒服啲啦。 哇，相當有趣喎！ 咁嗰個係乜嘢嘅工具嚟㗎？嗰樣嘢 其實音頻治療好多工具嘅，譬如有我自己嗰時專門學嘅音叉啦，有大家可能常見啲嘅重撥啦、水晶撥啦、風鈴啊、某啲鼓啦都係嘅。 風鈴係平時掛喺窗口嗰啲咁都係㗎。 睇一下係啊，特別啲嘅，可能有啲都係嘅。睇下個製造啊，都有影響。咁另外就譬如人聲都係一個音頻治療道具。其实， 哎、即系你嘅声音可以治疗我哋系咪啊？ 其实大家都可以治疗自己噶，用自己把声。 所以其实系 听 众 成日赞我把声噶。 系啊，我想话大家系听到晨光嗰首歌啊，即系听完之后啲 唔理 身心灵， 我攞埋呢个 credit， 唔理。 咁我声音有冇走音啊？ 你有啊你，你成身都有问题，快啲治疗下佢啊你。 冇，大家都 feel 到系好频率嚟嘅， 系嘛？ 系啊，大家可以试下嘅，即系如果有时譬如你头痛咁样啦，咁你可以试下发出一个好长嘅咦咁样嘅音啦，咁你一 啖气咁样， 系一啖气，咁你 hold 住呢个音咧，你可能会 feel 到个头部有震动。咁其实就透过呢个发音震翻自己嘅头，你就可以震走一啲唔舒服咯、 哦。如果我发出一个咦咁嘅频率咧，我 feel 唔到个头震，即系我频率系唔啱，可能高低音要再慢慢 tune 嘅。 系啦，咁每个人身体啊发声位置都唔同，咁你可以自己揾下嗰个音令你震到边个位，咁你以后就利用嗰个音去震嗰个位咁样咯。系、哦、啊，所以系可以揾出呢啲共鸣位置嘅、哦。 我个胃都成日有声啊，咕咕声啫。 咁你系肚饿。 咁系咪净系呢一个声音意义咁样就系可以去到唔同部位，定系都有其他唔同嘅发音嘅声音？ 其实基本上一啲 A E I O U O 嗰啲都得嘅。 嗰啲声母嗰啲， 我就可以试究竟啊系喺边度 ，O 系喺边度咁样咯。 系啦，咁但系有一啲所谓正确发音嘅位置嘅，即系譬如你嘅啊，其实应该系喺个心口 feel 到嘅。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即系系啦，你应该系啱嘅，先听到系嘛？你可能 你又争啲啦，有胃根同冇胃根即刻睇到。 我跟住 想療愈自己，跟住俾人批評。 想療愈自己啫， 要先去學懂接受意見。 啱啱嘅， 接受意 見咁先有進步嘛。 係啊，咁但係咧，因為大家講嘢習慣唔同咧，啲發音位，所以都係揾下自己其實震到邊，咁你就用嗰樣嘢咯。 咁你頭先講譬如 R E U A O， 譬如 R 就喺個心口嗰度先發音啦。咁譬如 E U A O 就用唔同嘅力量去到出聲，又有唔同嘅頻率噶咯。 係啊。是啊、就会震到身体不同的部位咁样咯。系、哦、啊，咁譬如你头先讲头痛，就可能 E 应该是最震到嗰个位嘅。如果心口即系紧张痛，咁可能 R 就应该最帮你震走到嗰个位嘅、如果胃痛咧，可能就系 O 呢个音应该系会最落到去、 哦。因为 O 啦， 唔够你反应， 你真系好快。 Thank you. 钓鱼到底是不是运动呢？就咁睇又好似唔係好似喎，你可以坐喺码头，坐喺岸边或者坐个船仔出去，然后都系放你嘅鱼嚟落佢个水入边，有鱼就钓上嚟，都系静态多啲。佢算唔算运动呢？如果系算嘅话，佢又点解会算运动呢？钓鱼原来真系运动嚟嘅，因为佢需要长途跋涉，并且咧进行抛竿、养竿、放鱼，甚至乎系有观漂呢啲等等嘅体力活动。吓，对于身体嚟讲，原来系一个好大嘅锻炼。我识啲钓鱼嘅朋友，佢哋话钓鱼其中一个大嘅运动就系洗佢嘅鱼竿工具添。钓鱼钓上嚟开心噶，但系之后要清理佢嘅鱼竿工具咧，非常之消耗时间。与此同时，钓鱼亦都好好锻炼我哋左右手嘅肌肉噶噃。例如，我哋有阵时见到啲钓鱼好手，佢哋有一个称之为叫做钓鱼踭，你就会明白噶啦。嗱，运动仲要睇整体性噶，喺同一个水体入边，面对住同一批鱼，竞赛嘅规则亦都系统一，计分嘅方法亦都系统一，仲有埋裁判员嘅话咧，呢、这个就系钓鱼运动，而且仲系钓鱼比赛添。成绩好与坏取决于咧就系选手嘅竞技水平啦。咁当然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条鱼上唔上钓都好似系啲运气噶噃。不过呢个题外话，我哋讲翻钓鱼啦。钓鱼运动由于有咁多嘅规矩同埋有裁判，所以其实佢系算公平噶噃。另外，英文亦都有一个说话叫做 sport fishing， 即系钓鱼运动。玩法咧就系坐船出海，然后咧就会落鱼钩钓鱼。呢项嘅钓鱼运动量其实非常之大噶，所以话当你了解咗钓鱼呢项活动之后，你就会认同佢其实系运动嘅一种嚟噶。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当你说你已爱上我，感到彷徨难看错。够信心吗？是各有分花，无数决定像我错是期待。不过你再说你爱我，一世祈求能唱和。无聊人像我污糟更怪，但也尽是这个你要的。你为何喜爱满饭？不错，任性点都可以摸，话太少偏偏你竟爱我更多，话你执着亦不错，绝对不应该错过，让我的心给你攻破，喜欢小风波。原来人类有几百万种美，全然亦是I'm on my, I can't even dare when you by my side. Either this, that, or I'm out all the time. High drifting out in space, trying to figure out why. Half-hearted, I'm a mess, heart and soul, not aligned. Other half waiting on me, getting sick and tired. Can you love me anyways? Baby, just lie to me, say it's okay. While it all falls down, keep it fake with me. 是 CY Leo featuring Young Hason 有完美崩坏。 神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喺星期三嘅早上咧，继续有小白同埋船仔喺度啊，揾阿畅，喂阿畅喺咩度啊？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早晨，七点半钟嘅时间咧，继续系邀请局长上嚟讲下一啲嘅政策、哦。 冇错啊，今晚港台电视31夜晚七点半呢个盘点政策啊，咁今晚请嚟咧嘅主角咧就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咁谢展环局长咧刚刚喺一段短时间里边咧，佢去咗好多国内咧考察同埋访问啊，咁有探讨过啲食品供应嘅安全啦、能源啦、净水厂啊等等嘅。咁今晚咧佢上嚟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得着，咁想知道有啲 對於我哋嘅政策上面有啲乜嘢嘅睇法咧？想知道嘅朋友今晚七點半要留意盤點政策啊！ 嗯，仲可以聽埋局長咧分享，譬如喺內地，因為而家內地有好多譬如環保啊或者環境方面咧，其實做得都相當之唔錯，即係好先進嘅方法嚟嘅。咁我哋會唔會有啲地方又可以借鏡一下，令到我哋自己住嘅香港可以更加好咧？咁大家可以留意住今晚嘅節目啦。 冇錯啦，咁另外八點鐘係咪都有醫生與你呢？ 冇錯啊，今晚醫生與你咧，同大家探討一下撞聾與耳鳴。咁啊，撞聾咧好多老友記咧都會出現嘅。咁啊，嗰啲撞聾同埋耳鳴背後啊，究竟嘅成因係啲乜嘢咧？係、 哦、 真係耳仔嘅疾病啊，定係隱藏住啲乜嘢疾病喺背後咧？咁啊，另外啦，即係除咗聽力問題之外咧，耳朵出現一啲毛病咧，可能會引致我哋頭暈嘅。咁啊，究竟真正嘅問題喺邊度咧？我哋又点样去治理呢？咁我哋今集呢就请嚟耳鼻喉嘅专科医生，同大家讲解一下常见嘅耳朵问题，仲教大家呢点样去保护耳朵要注意嘅事项嘅。 係呀，非常之重要，因为我呢自己都有一个耳鸣嘅问题嘅。 吓、啊、你咁快有耳鸣啦？ 係呀、 啊你就快要荣休啦，恭喜你呀、 啊。係呀、啊、多谢。 不过我呢有阵时呢就选择性失聪嘅。听到啲唔想听嗰啲呢个就吓、啊、听唔到啊咁样嘅。 我咁啱我都有喎、啊。係 呀 咩问题係呀、啊。 哎呀我哋真係巧啦。咁跟住再睇下十点半钟嘅咩先。仿生学阿昌。 冇错啊，咁去到夜晚十点半呢个仿生学呢嚟到最后一集路。咁我哋之前呢睇过啲科学家点样从大自然里面吸取灵感嘛。睇下点样提升我哋人类嘅一啲效能嘛。咁今集嚟到最后一集呢个题目。 吓、咁快有最后一集嘅。 係啊，最后一集呢个系列已经跑咗五集㗎啦。咁嚟到最后一集呢个题目叫做未来交通。咁今集呢会同大家呢睇下我哋嘅工程师啊，嗰啲科学家点样从呢海陆空嘅生物上面吸取一啲灵感，去尝试去仿效佢哋嘅活动嗰啲动作啊，佢哋嗰啲机制啊，去到研究睇下未来嘅交通工具有冇冇啲提升嘅空间。 哦，咦，即系阿昌讲开呢个咧，我又忍唔住又要答几句，因为我哋人类发明飞机嘅时候咧，其实即系嗰个翱翔嘅方法啦，咁啊亦都系仿效住好多雀仔，雀仔平时怕怕噶嘛， 系啊系， 有啲比较上大嘅雀仔，我记得譬如信天翁咧，其实佢飞嘅时候咧，佢都系需要喺一个斜坡度啪啪啪啪嗰度飞上去咁样嘅， 系， 咁我哋都系用咗佢哋嗰个嘅叫做好似身体力学嘅原理咧，喺开头嘅时候就人类就做咗呢一个嘅飞机嘅滑翔嘅功能咁样咯，所以你话仿生学啱啊，即系大自然咧都已经有好多嘅科学嘅奥妙喺入边啊。 冇错，即系佢呢个我哋人类啲飞机去模仿雀仔啊，系啊，咁但系原来咧仲有得提升空间，即系譬如点咧？个节目我偷睇到少少啊，咁就话即系譬如嗰啲民航机咧，嗰啲机翼啊，原来有工程师咧研究咗咧啲鹰啊，飞啲鹰咧，佢哋点样飞嘅咧？就是、对翼个尾会翘起嘅，咁、 哦、 民航机我哋翼系直噶嘛， 系啊系啊， 咁啊。如果我哋將啲民航機嘅機翼個尾翹向上翹起少少咧，原來可以慳燃料咁。 哦，有啲咁嘅事啊？ 係、哦，即係好有趣， 厲害喎、 哦！做物主真係好神奇，我成日都覺得，即係連鷹嘅飛行啊，對翼啊，原來都咁多 進化都好犀利。我試下次接紙飛機嘅時候，側邊兩邊翹起，睇下會唔會飛遠啲嘅先。 可以試下。 係咧，即係如果有一日我哋搭飛機見到個機翼翹起咧，真係唔好驚訝。 係咁啊，大家留意住啦！未來交通咁啊，仿生學今日夜晚十點半鐘喺港台電視31，大家密切留意住。唔該曬阿昌，拜拜，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将中国内地、香港和伊朗共十多名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名单，指他们协助伊朗弹道导弹开发计划之中的关键人物，采购零件和技术。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之中指出，伊朗驻中国官员协调相关采购活动，从中国购买设备到伊朗国防及武装部队、后勤部、子公司。被制裁对象包括中国浙江兴基实业。华盛顿指那间公司透过一间伊朗中介商出售总值数十万美元的离心机和其他设备或服务。

都是生日的月份，那我很希望是祝福到每一个人啦。 系 咁诶，唔常有呢个机会，我咁好彩可以打到俾你哋。 咁、有冇话特别想？系有冇话特别想系有边个开名咁样噶？ 我可以开名嘅。我讲咗佢哋名先啦，好唔好啊？ 好啊。 有一个有两个咧就啱啱过咗噶啦，六月五号嘅 Veronica 同埋 Richard， 佢哋都系我嘅家人。Richard 是我弟弟啦，咁而 Veronica 是我侄女嚟嘅，咁跟住11号嚟緊呢就是我弟父 Janet， 咁而12号就是我一个旧老板 Linson McGregor， 咁佢是英国嘅，咁跟住呢就17号呢就是我啱啱头先讲 Veronica 的男朋友陆仲熙阿陆，咁呢就是啦，阿陆他喜欢人家叫他做阿陆。 好， 跟住19号就是我的妹夫 Steven 的生日。而跟住26号呢是我好朋友的先生 Reggie Sproul。跟住27号呢就是我自己生日来 的。Happy birthday 啊， 预 祝定你生日快乐先。 多谢多谢。咁与此同时呢，我係识到有一个係我旧同事马来西亚人叫阿 John， 佢都係同一日生日嘅。咁我都想送埋个祝福俾佢啦。跟住就係我契妹喺28号 Cindy， 咁佢就係佢生日。然后我有一个旧同事喺加拿大嘅29号生日。而7月份有三位之星呢都係好朋友嚟嘅。有一个叫 Connie 啦 ,Connie Ho， 跟住佢喺17号生日。而 Cecilia Zhang 就在18号，跟住是 Joyce Lee 就在21号。我想祝福所有的六七月之星呢都身体健康啦，万事如意，事事顺境。 好开心喎、我听落呢啲日子呢都几密啊。 係啊，好多六月同埋七月之星 啊。 多多日自己生日啦。我諗呢一个月应该大家係咁不停食食食食食啦。 同埋咪见到好多囉，大家都互相祝福。 约唔约得晒咁多个 party 啊，多多。 我都盡量啦，所以呢段时间呢就往往都係比较忙啲。我通常个 celebration 我唔会安排得咁密。咁啊，希望两个月里面可以 finish 晒囉。 慢慢嚟啦，一次过贺晒几个生日咁样。 呢两个月都会肥啲噶啦吓， 做翻多啲运 动。唔紧要，最紧要系要健康。 系啦， 啱嘅。 系啦，要食得个要健康。咁啊，最紧要个个开心啦，你哋都系啦。 多谢 你哋系陪伴咗我好多个早上。食早餐嘅时候， 系咪啊？ 就一定系听你哋噶啦。 好啊，多谢你啊，多谢叫埋身边啲人朋友一齐咧，开心嘅，等我哋又陪多啲人食早餐。 有啊，真系噶。 系嘛，好啊，咁啊，多谢你嘅点唱，咁啊，将你嘅祝福啦，就送俾你身边嘅每一位嘅朋友，好唔好啊？ 好。咁啊，OK， 继续支持神哥睇下先，多谢你多多， 拜 拜。系啦，呢一份嘅祝福咧，除咗系送俾多多身边嘅每一位朋友之外，送俾我哋每一个嘅听众。 好啊， 每一位听众都可以感受得到咧呢一份嘅祝福，大家嘅快乐嚟嘅。早上嘅时间啦，嚟到咧就系9:44，睇嚟大家啦，雷暴警告嘅生效噶，雷暴警告生效，咁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11:45。 徘徊丛林迎着雨，掩饰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静望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随着云烟渐远，听听鸟语，静望雨丝飘断，悄悄的风，赠我衷心。 拾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寻觅无边路远，借眼遥远，路上细天温暖，拜托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问阿嘉明，问阿 Vicky 啊， 点啊，小白， 屋企有冇嗰啲飞碟机啊？ 以前有，而家冇啦。 我好似系多士机嗰啲叫， 系啊系多士机，仲佢有个别名叫飞碟机， 系 啦，同一样嘢嚟嘅， 夹住可以有馅嘅面包， 系啦，冇错啦。咁啊，而家。啲新款式咧都系用电噶啦，我细个咧有一个咧系用火嘅，用火的意思即系话佢系嗰啲一嚿铁啦，佢系真系 UFO 咁嘅形状嘅，咁你夹住个面包，然后就喺个 gas 炉上面就烧嘅，用呢种嘅方式，即真系好传统啊，咁啊烧咗个飞碟形状出嚟啦， 好 BBQ 嘅感觉、啊， 好 BBQ， 好似整嗰啲鸡蛋仔咁样 系 嘛，系啦系啦，仲系朝头早嘅时候整嘅，咁当然啦呢、這个。就舉動就少咗啦，而家屋企都電磁爐啦，咁嗰嚿嘢都得嚟無所用啦，咁所以而家都係用電嘅，咁、電嘅都有電嘅好玩嘅、今日咧介紹一個咧需要用多士機去到做嘅餸菜喎，呢、這個餸菜點做咧？要準備雞蛋啦，要準備啲蝦仁啦，準備定少少葱啦，你都可以準備埋芝士啦，咁啊可以我嚟做呢一個嘅早餐嘅、好啦，做法非常之簡單，咁啊先準備大概咧，按照翻你嗰個飛碟機嘅形狀，你睇下你擠到幾多隻蝦，可能有啲擠到四隻，有啲可能。你排得密少少，可以挤到六只虾嘅虾仁， 虎虾咁就得啦， 系啦， 即系跟翻个 size， 跟翻个 size 啦，系啦，你即系摆龙虾咁，我又觉得系 咁就请埋我哋食咯， 多谢， 系啦，咁你好简单嘅啫，先将呢一个嘅虾你就放咗喺呢一个嘅飞碟机上面啦，咁你都可以落翻少少油嘅，如果唔系咧就容易黐住啦，好啦，咁跟住你就揿著个掣佢啦，咁啊等佢慢慢热啦，喺呢个时候咧你就可以再落啲蛋浆，再落蛋浆，咁又再落多少少嘅葱花上去。咁因为佢熱力咧，佢都会令到呢一个蛋啦，同埋呢一个嘅虾仁咧，佢就慢慢变成好似你原即系佢嗱个飞碟机，佢入边有个嵌嘅位噶嘛，系四方形嘅，通常都系，咁你就会变咗一个咧，好似一个蛋饼。四方形嘅蛋饼，咁入边咧就排得好靓嘅，咁有啲虾仁喺度啊，有啲葱花喺度咁样。好啦，咁你第一个步骤已经准备完啦，你就将呢一个嘅蛋饼咧就拎出嚟先。 系， 跟住咧你就将一块嘅普通嘅方包就放喺呢一个嘅飞碟机呢、這个面包机入边。跟住你就将你头先个蛋饼咧就放上去啦、然后再放埋一片嘅好你自己好想食嘅芝士，放上去，跟住咧就再落多一片嘅方包 夹住， 夹住喺面嗰度，跟住冚埋佢啦，冚埋佢嘅时候，你咪揿掣咯。最简单嘅步骤就系揿掣，跟住佢就会帮你做一个烘底出嚟嘅，亦都会好靓咁样夹住咗你头先所讲嗰一啲嘅馅啦。好啦，咁啊准备完咯，咁啊有啲人咧就中意再整靓啲咧，就因为佢有个 shape 嘅，有啲人就中意就再将侧边就 cut 得靓啲，咁上啲或者打卡就梗系更加靓啦。如果你谂住啊唔好啦，我中意咧就系悭啲环保啲，食埋嘅唔好嘥嘅，咁你就发觉成个嘅多士咧都系好靓，要夹住咗入边好香浓嘅馅喺。 度嘅。咁、如果你食嘅话咧，你可以加啲沙律醬又得啦。我自己咧其實都唔止一次講噶啦，譬如加啲明太子嘅沙律醬喺入邊， 哇！ 咁啊更加之會有風味啦。咁所以你話朝頭早咧唔需要開鍋，亦都好簡單，一個麵包機可以做到呢一個餸菜嘅話咧，我覺得大家不妨可以喺听朝早试一试，今日咧就去街市买材料先，听日就可以整呢个啦。 正啊！ 我的享乐时代。 我即刻联想到咧，头先小白讲嘅呢个送菜咧，俾小朋友攞出街做茶点， 哇系啊， 或者甚至乎去旅行嘅时候咧，摆喺一个密实袋嗰度啊， 系啊系啊， 即系攞得出街咧，好正，好开心， 好开心啊！再加上如果佢哋有份整嘅话咧， 系咯， 仲食得开心啊！佢哋 唔肯请你食添啊！ 不过小朋友永远都系隔篱返乡嘅， 系一定系嘅。 隔篱嗰个朋友嗰啲一定系好食过自己嗰啲， 系啦，隔篱嗰啲馅一定系矜贵啲嘅。 系啦，嗱，今日既然大家都经常要为住小朋友着想啦，咁所以享乐时代咧，嘉明谂咗呢个办法咧，就系等我哋同啲小朋友玩嘅，衰啲讲句系玩小朋友嘅、但系玩得嚟咧系有原因嘅。嗱，我哋好多家长都会自己经常都会倾偈啦，就啊，我想啲小朋友咧，第时有啲咩愿景啊，我有啲咩寄望喺个小朋友身上啦、主要都系希望大家系健康啦， 系啊系啊， 快乐成长啦，但系心底就我希望佢变成成功人士。 你呢一个嘅经验咧，我都有、啊。话说咧，我自己第一个仔仔出世嘅时候咧，咁都有同屋企人讲啦，即系我太太咧就啊，你对小朋友有啲咩抱负嘅咩，有啲咩想同佢讲啊？不如咧喺佢临生之前啦，带住佢到你 胎教 录段片啦，等佢第日讲即系睇翻啦。嗰阵时候觉得最紧要咧系佢身体健康，做人咧最紧要系乖诚实咁。不过而家咧都会做功课咯， 系啊，即系点都会有啲游戏系需要玩啊， 系啦。 都会有啲起跑线需要赢一赢咁样样咁所以咧有好多朋友都会系专登，无论系育儿书又好啦，或者系睇一啲唔同嘅文献咧，睇下有冇啲办法可以帮啲小朋友，无论系几细个嘅小朋友都好咧，谂啲办法试下佢会唔会可以做到成功人士嗰啲嘅标准咧。 等我攞支筆出嚟先，你等等下。 事先講明，因為呢一個嘅實驗咧，可以話係整個教育界、育兒界入邊咧，其中一個最出名，亦都係最老土、最即係點講咧，第一代嘅一個小朋友嘅實驗嚟嘅。佢直接嗰個嘅聯想咧，就係話成功人士有嘅呢一種嘅特質，就係睇小朋友可唔可以完成到呢一個實驗啦。 咦？ 系啦， 佢第一次完成唔到， 系 咯，可唔可以俾啲 hints 佢？第二次 训练嘅咧，可唔可以 train 到佢有呢一种特质？ 好玩啊，好玩啊！呢个 试下点样玩？先讲下呢一个实验咧，系1972年嘅时候咧，史丹福大学一位嘅教授咧谂出嚟嘅。因为佢嘅联想咧就系话啊，其实啲成功人士，我识咁多成功人士啦，佢哋有啲咩共同嘅特质嘅咧？咁其中有几样嘢咧，佢系留意得到嘅。除咗即系大家可以想象到佢可能有创意啦，要肯努力啦，有毅力之余咧，耐性。patience 系其中一个成功人士嘅特质嚟嘅。 哎呀，唔使试，我知道我弟弟冇啊。 哎呀， 嗱， 就系呢个问题啦。有好多家长咧，平时习惯对住小朋友，哎呀，佢都坐唔定嘅，或者哎呀，佢专注力不足啊，又或者哎呀，佢真系咧成日周身喐啊，坐唔到啊，或者佢真系做一个小任务咧都完成唔到，一气呵成啊，咁样，系唔系就等于佢冇耐性咧？系唔系就等于佢唔会成功咧？咁样，咁又可以试下用呢一个小测验啦。你可以找一样你小朋友喜意吃的小食。 嗱， 呢一个传统的实验咧，当时70年代的时候咧，就是用棉花糖。这个很著名的棉花糖实验是点样玩的呢？你就跟小朋友倾偈认识啦，就同佢讲话，我在个碟度咧有一粒棉花糖。当然有些家庭而家就不喜意吃糖嘅，咁你可以譬如话一粒块饼干，或者佢喜意吃，你又觉得佢好会好想要的小食咁样样，我假设都用翻棉花糖啦，摆一粒在你面前，咁你就同佢讲咯噃，我俾两个选择你，一你可以而家即刻食咗佢，有啲小朋友已经系急不及待就攞咗佢入口噶啦，但系你要停止，然之后你讲咪俾佢黐，你可以有第二个选择，你如果而家唔食佢，你等5分钟嘅话，5分钟之后你又可以食两粒棉花糖， 收息喎、 啊，系 double 噶，双倍噶呢一个嘅奖赏，咁、就睇下小朋友嘅选择系点啦。但系个前设咧就系你同小朋友讲嘅其中嗰、那个介绍呢个游戏点玩嘅阶段咧，你唔好加你自己嘅个人思想同埋情绪落去。有啲家长咧个弊笔就系点咧，佢讲嗱，千万唔好食啊！唔食得噶，食咗就冇噶啦，唔好俾呢啲你嘅自切佢。 只系陈述一下个游戏规则啫。 系啦，你系完全俾个小朋友去做个选择，究竟佢想而家即刻食， 定抑或佢想等五分钟之后可以食两粒，即系多一倍嘅奖赏，你俾个小朋友自处嘅空间，即系话咧，你同佢讲完呢个游戏规则之后，你系要离开嗰间房噶。 嗯， 咁你就等五分钟，小朋友你可以摆部手机喺度影住佢又得，或者你用你自己本身屋企有嘅一啲工具去帮你睇下个小朋友呢一个五分钟嘅过程入边系点样去相处咧，会有好多好好玩嘅大发现。 哇！ 一嚟你可以想象到啦，小朋友佢自己会有挣扎啦， 系啊，佢望住粒棉花糖发呆， 系啦， 佢系发呆， 可能想掂下啦， 系啦，佢好想食佢啊，佢点样去揿住自己，抑压住自己呢个好想食嘅欲望咧？有啲小朋友嘅举动咧，包括咗啲咩咧？佢可能会试下舐一舐佢，咁、算唔算系食咗咧？又或者佢可能只不过系棉花糖，咪会啲碎粉嘅，佢点咗嗰啲粉嚟食咗两啖，咁又唔算食咗嗰啲棉花糖噶喎，咁佢可以继续个持续嘅 搣咗咧，佢真系攞粒棉花糖搣一个角出嚟食咗。 嗱，咁就算系食啦， 咁就算系食啦， 系啦，就算佢冇食晒成嚿嘅，系啦，又或者佢会可能自己用第啲佢自己嘅方法去氹下自己，去分下自己嘅注意力，譬如话可能会行下啦，望佢眼不见就睇唔到，就即系完全系 眼不见为干净啦， 系啦，就冇呢件棉花糖嘅出现啦，咁样样。有啲小朋友就会唱歌仔，甚至乎唱一下咧，会系将呢个棉花糖啊，或者糖糖啊、饼饼啊呢啲字咧摆咗入去个新嘅歌词入边，佢自己话俾自己知，等自己分下心咁样样。甚至乎佢可能用佢自己嘅方法，好有创意、好独特嘅小朋友嘅方式，去到等自己压抑住自己呢个欲望，去完成嗰个五分钟嘅测试。 咦，呢个都系一个练习嚟噶，其实 系啊，其实对小朋友食真系一个好大、好大、好大嘅挑战嚟噶。佢会唔会真系可以为咗呢个目标去食两粒棉花糖，唔系食一粒咁简单，就去真系完成到呢个五分钟嘅忍耐嘅测试咧？咁就睇下小朋友佢自己嘅耐力啦。 如果第一次咧佢食咗，我仲可唔可以同佢玩第二次噶？ 我谂你隔一段时间先咯，系咪？系啊，隔一段时间先啦。嗱，最紧要嗰个问题就系话，你同小朋友去讲你想玩呢个游戏嘅时候咧，冇啱亦都冇唔啱嘅。你唔使话俾佢知，嗱，你食咗就冇噶啦，你食咗就系你冇耐性咯。你唔使话俾佢知嘅，因为喺佢嘅世界入边咧，食咗。同埋等一陣先至食咧，係冇對錯嘅，只不過係純粹佢有佢呢個選擇，咁就完全放手俾個小朋友自己去選擇， 俾佢有個自主權。 係啦，你就去真正去測試下究竟佢自己嘅選擇係點樣樣咧，再去從而分析啊，究竟小朋友嗰個性格特質，佢呢一種所謂嘅按耐能力有幾強咧？ 咦，呢個等我今日啊問啲阿仔中意食嘅嘢， 係啦， 即刻同佢嚟一次先。 係啦，唔同年紀嘅小朋友又會有唔同嘅觀察啦，可能比較細啲嘅，大概可能三歲幾嘅小朋友都已經可以玩得到噶啦， 即系再细啲就嗰个就可以玩到噶 咯，都可以试下噶啦。咁你又睇下，可能大仔同埋细仔佢两个喺唔同嘅时候试嘅话，又有两个唔同嘅按耐嘅方式。 如果两个困兽斗喺同一间房嘅，就应该会其中一个食晒两个，我觉得系。 又或者系 哥哥， 或者我冇食你个粒，我喂你食啫嘛。 哎呀，呢个好玩喎！ 或者哥哥唔俾细佬食咯，唔准唔得咁样系咪啊？ 系啊， 都可能系 啊。 最开心咧就系你可以真系发掘到小朋友究竟佢自己先天所得嚟嗰一种嘅性格特质系点样样咧？佢会点样去帮到自己去延长佢嘅耐性咧？又甚至乎，其实佢嘅耐性系咪源于呢一个食物嘅诱因咧？ 系 咁都系一个好好嘅大发现 啊！呢个咧好多时家长都会觉得，哎，我啲小朋友嘅性格一定似我噶啦，但系其实未必噶， 系 可以透过呢一个小小嘅实验咧，你更加了解自己嘅仔女。 所以最大嘅关键就系，如果可以嘅话，摆低你一个嘅手机又好，一个录影嘅器材都好，整个过程录低晒之后，再同小朋友慢慢分享，等佢自己睇下啊！原来你会唱歌仔嘅，咁就系一个好好嘅亲子游戏啦。 我即刻买棉花糖，拜拜。